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82%，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咏仪，马生，一家人新年点样增进感情啊？ 梗系一齐留喺屋企食下饭倾下偈听下收音机睇下电视啦，你话系咪？ 系，等我约埋阿妈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4年后变得温馨。 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基本上是沿用翻24年前的笨小孩，但系歌词同埋编曲上面咧就做咗些微嘅调整，同当年激昂嘅版本相比，配合翻电影氛围，呢一个新版本嚟得比较温馨。 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原曲作曲高峰填词刘德华，改编词刘德华林乔，重新编曲郭俊刚、郭小峰，监制陈德健、黄超。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刘德华《易烊千玺》还是《笨小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初三大家都是话赤口啊，咁啊就闹交啊，费事去拜年吓。其实初三啲日子咧，以前咧就话系赤九日，赤九系咩咧？系咧赤九系一个神啊，系一个即系好容易嬲嘅神。咁咧，所以咧大家咧就觉得，哎，未免呢一日出门咧就冲撞到呢、这个即系容易愤怒嘅神，咁啊同人闹交，所以呢一日咧就通常就唔会去拜年嘅，就休息一下啦。咁亦都有民间传说话初三咧就是、老鼠招亲啊，咁所以咧就要早啲熄灯。老鼠招亲咧嗰晚咧就会啲老鼠走晒出嚟，咁啊唔好阻住人哋办喜事，就早啲瞓。咁我觉得估计咧就系、是、成个过年啦，由过年前亦都一路搞到年初一、年初二，大家都攰啦，所以初三咧就休息一下。咁我哋香港人好多时初三咧就去拜车公，咁其实真正嘅车公诞咧，其实系初二嘅。亦有传说咧话初三咧系扫把生日啊，所以呢日咧就唔扫地噶吓。咁啊，而家好少人扫过地噶啦，用吸尘机。咁所以呢个传统咧，亦都唔使咁惊啦啊！另外咧，亦都有话咧，初三咧系啲谷生日啊，所以谷生日嘅话咧，就呢一日咧就唔食米饭噶。咁呢个传说都几得意嘅。咁啊，唔食米饭啊，食下第二啲嘢咯，唯有。 年初三嘅早上，早晨，早晨，风骚范围开始咗，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李丽蕊。 早晨，马小强。 嗯，今日赤口，所以咧有啲人啦吓，有两种嘅意见，一啲人就话喂要应节拍台嗌交，另外有啲人话喂今日千祈唔好嗌交。咁你想点啊？ 我日日都嗌，所以我谂我今日啊尽量少开口啦， 咁不如我又应节，我又唔开口啦。 好啊，得马小强做晒，好嘢。 好 恭喜恭喜！ 可能呢几日咧，大家食萝卜糕啊、年糕啊，呢、這个咩糕乜糕咧，已经食到咧有少少滞滞地，唔紧要吓。呢三个钟头一齐同你清清个肠胃。天气都系冻噶，寒冷天气竟然延伸下13度气温，今朝揽住张被都舒服好多啦，相对湿度84%。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嘅节目，台直播室有靓仔马小强、靓女李丽蕊。喂，咁你讲翻我先得啦， 帅哥， 我听到你话帅公， 帅啊，好帅啊，严经帅， 冇所谓。早晚寒冷嘅多云有两阵嘅雨同埋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喺13度，吹和缓至清嘅北风。未来数天天气好转，不过早上仍然寒冷。 放假嘅早上，如果咁冻嘅街，攬住张被好啲啦。不如果要翻工嘅话，又或者系有啲事出街咁样吓，点可以即系个身体咧保持一个比较暖暖啲咧？咁啊，以前咧一般人咧学生仔又好，翻工嘅上班族又好，会用啲叫暖包仔系嘛，摆喺呢个袋里边。两位中唔中意用呢啲东西噶？我今年都未用过，真系 我冇用过。 我咧用呢啲咁嘅东西嘅话咧，通常咧都系咧唔可以着得好多衫嘅时候。 哦， 例如 吓系啊， 做 show， 譬如你做 show 咯，你做 show 你唔可以着到你成嚿肿咁噶嘛，一定系着一啲晚装，晚装系一定少噶啦，少嘅话你点可以保暖咧？就 系 要喺一啲好神奇嘅地方度贴暖包啦。 真系 叫神奇？ 你哋唔知噶？ 咩叫神奇？ 神奇嘅地方咪就 系 你遮得到嘅地方咯。又或者如果当你大露背就冇办法啦，但系若果你话你后边系有得遮嘅话咧，通常都系贴喺个背脊嗰度嘅。 哦，真系几好， 咁你就暖屈屈啦。你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噶，女明星有好多嘢都唔话俾你哋知噶。 贴凉，你谂下着晚装，你冇理由着件长袖底衫喺里边咁肉色。 我又觉得好就惊，有啲又要着晚装，但系你又要惊，譬如可能你要打个底啊，系嘛？又或者就系话会着件嗰啲咁样嘅毛毛背心咧，其实系好唔好睇嘅。 系系系， 即系你知啦，你明我讲紧乜嘢啊？你完全好似唔知我讲乜嘢咁样。 唔系嗰啲貂皮啊， 冇唔系，即系其实你貂皮还都觉得系一种衬托啦。但系问题系就话有时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啲姐姐佢可能佢着咗之后嘅话咧，佢又会好惊。哎呀，冇啲嘢遮住个手臂呢个位咧，好容易涉亲啊，就会着嗰啲短切切嘅 假毛毛背心。 背心咁样摆喺个角，不过即系我觉得系啦，就唔系一系你就唔好怕冻先至可以着。 但系咧有啲场合咧，你一定唔可以有褛或者系咩嘅。举个例，我记得嗰阵时咧冬天咁即系忽然间忽发奇想啦，同我太太再影翻啲结婚相啦。冬天就已经结婚相，婚纱外边系乜嘢都冇，同埋婚纱嗰啲布薄到不得了，好多地方根本上系嗰啲得嗰啲半透明嗰啲咧 lace 咁样嘅嘢。哇，喺仲要喺个露天湖边， 好冻噶， 你系咪自己走 走屎我？ 系咯， 系咯，点解你要冬天 嘅？点解要约嗰啲时间影？ 唔知哎嗱，我答翻你点解啦？因为嗰阵时咧，嗰啲树木咧，佢嗰度嗰个地方而家冇咗噶啦吓，嗰个场地咧，嗰个婚纱场地 有 好多由韩国运过嚟嘅树，全部都有。冬天嘅景色咧，有时夏天咧未必拥有，咁所以咧冇办法，所以我哋都谂过，喂，不如热啲先啦。咁但系喂唔系，热啲冇呢一个嗰啲景啊，即系成排嗰啲韩国，我唔知嗰啲叫咩树啦，红色嘅好靓， 好靓啊。 咁于是就都要影啦，但系咧每一次影之前咧，即系好啦，你啦咁样。要除開件褸啦，咁樣 嗰個時候先最痛苦。 哇！ 即係等於你沖涼要除衫嗰時候。 哇！ 係啊， 到死。 其實我都仲啊，不過我著件西裝好啲咯， 好啲啦。 係啊，女仔好慘。 女仔慘。 嗱，譬如咁呢幾日啊，新年未必有人結婚啦，但係你話。真系有人结婚，佢都要着翻婚纱。冬天结婚嗰啲唔系一样矮啲，系咪先？咁我哋可以用你个方法啦，喺啲神秘嘅地方， 神秘地方 黐几块嘢， 冇错，系啊，佢仲会发热，你谂下几正啊！所以其实你有时见到就哇，点解啲女明星好似唔怕冻嘅？因为我哋做咗手脚啊嘛。 哦，我哋细个咧，嗱，马老师可能都做过 Boy Scout， 有冇做过？ 冇，因为太贵啦，嗰套童装衫。 同志軍衫，佢細個唔係著童裝衫，佢一出世已經著成人衫，所以佢從來佢冇買過童 嗰套嘢， 所以佢 覺得 童裝阿爸點解買成人衫？誒抵著啊，長賴賴嗰個啲 童子軍衫。 咁有咁講法，不如即係早少少再買咗，唔好啦，今日童裝衫都係唔好講。 唔好講呢啲啊。咁咧，童子軍點解無端端提童子軍咧？因為童子軍我嗰陣時咧，冬天咧 著短褲， 好受苦啊，因為咧逢星期日要去 gathering 啦，要唔知叫乜嘢，即 系 总之成 班 童子军要有啲活动嘅，就喺个露天嘅地方，唔系扎营啊。总之每个礼拜有一个 gathering 咯，全部喺晒听阿 Sir 讲嘢啊。 讲咩噶？ 鬼记得。咁我净系记得咧，就系每一次一离开屋企咧，我就好，哎呀，好冻啊，因为要着嗰啲短裤啊。 系啊，你嗰啲一定系噶嘛。 唔准着长裤啊。 你知唔知道原来咧？着短裤其实 系 好贵族噶。你睇下英國嘅貴族咧，啲細路仔嘅話係著短褲㗎，好長褲著㗎。 我又唔識得好似你咁， 又唔係一定格仔短褲，但係佢哋係著短褲㗎。 我又唔識得喺我神秘地方貼一個袋啦。 你細個嘅時候，你唔冇， 同埋好似 冇 呢啲冇 暖包， 未有暖 包，暖 包 唔係咁耐之前嘅事嚟嘅。 咁所以每一次咧，由我屋企行去嗰個集合嘅地方都幾遠， 著絲襪得唔得？ 哎，我媽叫我穿絲襪， 我真係見過有啲男同學係穿絲襪 啊， 小肉酸啊， 好肉酸 啊， 超肉酸啊！ 我知，我就有童軍襪 嘅，俾人笑嘅。 童軍襪就拉高啲，但係都係頂窿去到膝頭咯。咁即係仲有一 再拉高啲咯。 拉到隻心口 你你個童軍襪你買大一個 size 得唔得？ 係啊，你 又 可以拉到邊啊？ 童軍褲又買長少少， 拉住套住條短褲， 係 啊， 扎 住 或者扎住佢咯，就揾啲橡筋再扎住佢，你去到先至鬆翻佢啊嘛。 馬老師有冇試過即係？挨冻嘅日子啊， 梗系有试过啦。最肉酸就系叫我着条睡裤翻学喺底。 点解啊？ 唔系啊，你唔系唯一噶，我见过好多同学系咁嘅。以前 点解唔买腊肠裤啊？ 因为佢再买腊肠裤又系一个负担，以前好多穷嘅家庭，咁你着开睡衣裤 已经好好啦。 突出嚟啊嘛， 突出个边 都见过，系我都试过， 唔系 你又试过？ 因为我唔系被逼嘅，我只不过就系起身，我觉得咧，除咗睡裤换条裤太冻啦，我就笠条裤上去，明唔明啊？ 系啊， 跟住你翻到嘅时候，咦？点解觉得就有啲嘢咧？好似咧行路唔系啩？ 快啊快啊！ 发声嘅，哇！健步如飞，就谂下突 只脚，塞乜嘢？塞乜嘢？ 即系话内有冇突出嚟噶？ 我哋系咁过噶啲日子， 真系 系啊！大家真 系 觉得我唔好笑。 暖包边有呢一回事啊？ 冇暖包，龟 老虎冇啊！妈话唔使啦，你着条睡裤喺里边咪得咯？咁样并不是新闻嚟噶。 屋企几冻咧，都唔会俾你开暖气啊！ 你啊， 边 有根本 有 暖气？系啊，系试过偷鸡用个风筒吹凉嘢， 吹 真系啊，吹个身咯，好暖噶，真系好暖噶。 你吹完三分钟 冇办法， 三秒钟都 冇，真系争 好 远嘅。 吹凉系有帮到手嘅， 尤其是而家我哋年纪开始大咧，我觉得其实有啲诶穴位，其实你真系可以吹下嘅。有时就个背脊啦， 背脊， 同埋嘅就系嗰个后边嗰个后边嗰个位，系啦，即系你话系啦。如果你见到嗰啲咩污糟嘢嘅时候咧，浸浸凉嗰个位啊，你搵嚟吹吹吹吹吹吹，佢真系会暖嘅。 我唯一试过。吹咧就系啊，因为而家啲潮湿天气咧，咁啲衫洗完干完都似，当你想着嘅时候，硬系觉得好似霉霉。 佢冻冰冰嘛， 系啦，咁我就会吹下佢咯，即系吹翻暖同埋干呢件衫， 舒服啲噶。 冇错啦，今日喺讨论区咧睇到一个，佢话咧暖身最好的饮品，咁啊又有人做咗一啲实验咁样。以前你细个嘅时候咧，系啦系啦，你最诶觉得暖身系啲咩啊？我想问下。 我觉得系热朱古力。 我觉得系热嗰啲咧，一支乜乜奶咧嗰啲咧，细个 系仲可以暖埋个手。 嘅汽水柜咧，掹掹出嚟嘅， 系 嗰阵时虽然咧， 傻妈奶系咪？ 傻瓜奶， 傻瓜奶，你有饮过啊？咩牌子嚟？ 你头先话傻瓜奶嘅， 我话傻妈奶，我费事讲，因为我惊人哋嬲， 傻瓜奶， 我哋自己就讲喂。 傻瓜奶啦，傻瓜奶系啊，马老师日日饮嘅傻瓜奶，因为而家咁 傻瓜奶系啊，咁到而家漏漏地， 咁英明神武。 不过今朝早要赞下佢啊，话笑话嘅一早嘅时候，我翻嚟嘅时候，我见到我从来未见到个画面嘅就系有一个好丑样嘅男人，就系喺 唔系由头讲过， 喺我哋嘅 producer 个位嗰度咧，喺度喐嚟喐去，咁我嗰度又冇开灯， 呢度又偷嘢， 我仲以为自己唔系话港台有贼。系咪先？哇！我出面 security， 你系咪准备嗌？ 但系 偷嘢， 我哋嘅边度一定唔会摆贵重嘢，咁呢个一定好笨嘅贼啦。 系咯，唔系冇错啦。 到你呢度偷， 唔系啦。咁我都想笑下佢嘅，我望望，哇！竟然系阿 马大斌。 系啦，咁原来咧，我就佢今日咧帮手咧，就会做定一啲咧准备嘅功夫，即系例如，诶，佢咪攞咗个 CD 俾你咯， 系啊，今日要播嗰啲材料， 要播嗰啲嘢，啲材料，我哋嗰啲已经录定嘅嘢，咁我就觉得哇，吓转死命啊，咁样嘅，我心里面觉得话咩事啊？今日 成语新解，将勤补拙， 嗯， 当一个人拙嘅时候咧，佢就会勤力翻啲啦， 笨拙个拙， 我宁愿佢咁样，系咪好过又笨但系又唔做， 将笨补拙，佢系将笨。 唔紧要，伊多温佢做一样嘢，我都已经老怀安慰噶啦， 坚决啦，做笨添， 咪就系咯， 笨拙笨拙就系咁啦， 够啦够啦， 前语新解，笨拙 老夫睇唔顺啦， 咁咯，咁所以嘅真系开心嘅，咁啊，今日嘅话你见到佢就佢都至少理下啲嘢， 好啦，你恶翻佢一啖啦，咁样 咁我又做唔错， 今日恶好危险，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我呢一世都唔会，你放心。 好啦，嗱，话说咧有个节目即系外地噶啦。邀请咗几个女仔咧，就坐一个20度嘅房间，即系凉凉地嘅。 二十度， 二十度都唔系好冻啫。 就唔係好當，咁佢又唔想自己咧，佢太當咁樣，因為都係一個希望一個正常嘅 room temp 啦，咁樣，咁啊俾佢哋飲六十度嘅熱飲，有六十度嘅乜嘢咧？ 好熱咯， 包括有姜茶，因為佢要你飲完熱啊嘛。如果俾啲 除衫啦， 熱嘅嘢，唔係啊， 唔使除衫嘅。 咁有咩 好 test 啫？都唔好聽。 係咯，我自己搞。 呢個唔係 自己搞呢個 健康節目嚟嘅，呢個係健康節目。有姜茶、朱古力、熱咖啡，全部熱嘅應該話。姜茶、朱古力、咖啡、紅茶、綠茶同埋日本一種金酒啊，金酒。睇落啲顏色逐逐地嘅，係啊，用米整 嘅。 係啦，係啦，咁樣。咁你估邊樣嘢嘅最能夠令到你嘅體温啊，即係個 body temperature 可以 keep 到咧咁嘅樣？ 肯定 keep 啊！ 系啊，即系唔好咁快 流失， 唔好咁快噗一声跌翻落嚟。即系如果你跌翻落去，头先咪话二十度到咧，系个 temp 个 room temp。咁如果你跌翻落嚟，嗰个人体个体温，即系话你 keep 唔到咯咁样。姜茶头先你讲嘅都系其中一个咧，几好嘅。好啦，咁啊最麻麻地最快回落翻去平均体温嘅咧，就系呢一个睇下先啦，咖啡冇错啦， 你知啊嘛， 系啦，九分钟已经回落翻你正常体温，即系你饮完嗰杯热咖啡咧，大约唔够两个字，你已经系同头先一样。 咖啡真系至少你搵嚟取暖嘅。 你 觉唔觉得嗰啲嘢 揸住佢 咯？ 系啦， 你俾一种感觉 吓， 唔系你揸住咁样，其实你咩都得啦。我如果我俾杯热水，你都得噶。 揸住马老师 系咪冇意思噶嘛？咁我又唔会，我揸住佢条颈，我会 揸颈臭命。 我揸住佢条颈，我日日都揸住佢条颈，我睇下佢几时顶唔住。 我放手啊！ 咁啊，咖啡以上好啲啲，有十四分钟嘅暖暖嘅效果就 系 六。茶啦，綠茶 咁 樣麻麻地嗬， 都唔會揾嚟取暖。 再上咧第三位咧，就係呢個金酒，金 酒啊， 廿七分鐘就回落正常。 好多人都以為飲酒係可以令到你個人身暖嘅， 其 實 唔 係 啊，咁相反嘅喎， 好快散嘅， 好危險㗎，我覺得唔好制啊。 第三位頭先阿 Sarah 講咗啦，就係姜茶。其实我几中意饮姜茶， 第三位 系啊，姜茶先第三位。我几中意饮姜茶，因为我觉得姜茶咧，嗰啲味同埋个感觉系令到你好好似好嫩咁噶。 系啊， 因为饮完之后辣啊嘛，佢个后劲啊。 我记得我细个咧，你有冇试过夜晚咳到瞓唔到啊？ 有。 阿妈咧就揾个烘热咗个姜咧， 系 同我捽 你 个 背脊，系冇错。或者 你哋好幸福啊！我冇啊，冇人理。 我原來細細個已經 係啊係啊， 好傷感喎！佢成日講依句説話， 唔傷感應該啊。 阿媽冇冇揾姜磨你個口咩？ 係咯，又或者俾你照兩嚿姜，等你個人姜先講啲嘢。 或者見到窿就塞入去 咯。我塞你眼度，今日塞落個眼度咧，真係唔怪之佢咁多水蒸氣。 塞耳仔啊，塞落鼻喎，嚟。 我真係未試過喎。 係唔係你刻意經營㗎？你邊有咁悲哀嘅童年啊？ 但係 真未試過姜啊！ 用姜啊！ 我净系 磨 兴咯， 兴你跟住咪舒服啲啊！ 因为瞓唔到系好辛苦嘅， 你汗咳咧就可以咁用啊！ 冇错， 因为夜晚黑 好啦。第二位股系咩？ 第二位仲剩翻咩啊？ 红茶同埋咖 朱 古力， 朱古力，朱古力系 number one。 啊，朱古力系应该系 number one， 冇错啦。红茶第二位，红茶咧嘅测试者52分钟吓，即系差唔多成个钟噶啦，回落翻去正常体温。而朱古力系最保暖嘅，效果持续59分钟，即系差唔多一小时啦。咁所以你冬天咧饮杯热朱古力咧，其实如果你中，即系如果你唔介意好甜，我其实唔系好中意，因为我觉得盐会甜啊。系啊，我中意饮啲比较冇咁浓味嘅嘢，咁我会宁愿姜茶咯。系啊，但系朱古力，而朱古力系最保暖。 你其实咧睇一睇嗰啲就系常年会有冰雪。嘅地方 系啊， 佢哋系饮乜嘢嘅？ 酒 系咪啊？ 唔系 饮朱古力，一定系一翻到就哇，你好冻啊！饮杯热朱古力啦， 牛奶又得唔得？ 朱古力因为甜啊，就系正系因为佢甜啊。有时可能你会觉得就话吓，佢会令到你好快嗰啲血糖会升。咁你个人嘅话，你会感觉上觉得冇咁冻。 但系你有冇听过咧？热牛奶咧可以帮助你入睡 啊？瞓觉啊嘛， 有 得唔得嘅咧？其实 我唔得， 我唔得。 我饮完之后就去洗手间啦。嗱就咁嘅，嗱热朱古力咧仲可以加啲嘢噶，你知唔知噶？ 嗰支棉花糖 ，yes， 好好味噶。 甜上加甜，對於我嚟講， 哇！但我覺得當佢溶溶地喺半溶中間， 你冇試過咩？ 我冇試過啊！你哋好幸福啊！ 其實你係咪人嚟㗎？請問點解我哋乜嘢你都冇試過？ 佢來自呢個兜巴星球， 係啦， 真冇試過。 兜巴星人係咪？ 係兜巴星人，冇錯啦。 仲有試下先。 仲有一樣熱飲咧，我哋細個又係有一種嘅迷思，覺得得嘅嗱，我唔想講牌子名啦。總之某種汽水整熱咗佢，抌兩塊檸檬落去，話咧可以幫你冇咁咳啊，或者感冒。你有冇聽過？ 有，但呢個我覺得真係得喎。 真係得啊！ 我唔係講笑。 我應該好多年冇試過咁樣去飲呢樣嘢。 仲有拍姜咧，佢有姜再加檸檬。 哦，再加埋呢只热嘅汽水， 冇错，同嗰啲 黑色嗰只， 帮当你咧就系整翻热佢，咁跟住就拍片姜，拍啲柠檬。 你有试过立格兜巴星人？ 有 啊， 呢个又有试过，兜巴星有呢样嘢嘅，咩时候饮噶兜巴星？ 自己晏昼 得闲冇事就饮啦，系咪？ 都系自己整 啊， 唔系阿妈整嘅， 唔系阿妈 自己整， 系好可怜啊！ 我觉得嗰只汽水其实都几得意嘅啦，又可以整呢样嘢啦，又可以整鸡翼，你有冇试过？ 超好味， 试过。 你有冇试过用其他汽水啊？白色嘅 唔得噶，唔得噶！你点会用其他汽水啫？你知道点解佢点解咁样用啊嘛？ 系咩？ 系啊， 其实都系甜啫， 糖系咪 啊？其实佢里面应该有啲成分，我觉得系传闻啦吓，有啲成分嘅话系会令到你嘅人吓中意噶嘛。 听讲系， 好佢， 系啊， 系 好咁啊。总之咧就呢个咁冻嘅天气吓，咁啊今日13度啦，寒冷天气警告，一样咧可以咧就揽住自己最爱嘅人啦。我哋今日最爱系念咩啊？ 最好的系列今天要讲下嘅就系令到你感觉到幸福啦、快乐嘅歌曲。 我见到好多人都留言啦， 系啊， 从其中一位朋友我都攞到灵感，系噃呢只都真系咁所以。 哦， 咩啊？ 出猫先，你 出 猫， 唔 出猫，你啊，去同学举报佢， 好， 得我罚几？ 好，10: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石蔭東村任魚樓完成強檢行動，共有1,835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2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另外，政府在大埔、太和村、翠和樓、惠豐強檢行動中，2,090多名的受檢人士接受檢測，發現1宗的初步陽性個案。政府刊憲，共68個地方需要強制檢測，必須強檢的住宅大廈分布多區，包括西營盤、香港仔、柴灣、鰂魚涌、旺角、九龍城、觀塘、牛池灣、土瓜灣、長沙灣、深水埗、大埔、天水圍、沙田、大圍、馬鞍山、屯門、青衣、荃灣和葵涌等。政府強烈提醒市民必須嚴格遵守強制檢測要求，按時完成強制檢測，即使是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亦都必須接受強檢。另外，因應在沙田採集到檢測呈陽性的污水樣本，有15個指明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包括沙田希爾頓中心、新城市廣場第三期、偉華中心、沙田中心和附近的商業樓宇和政府物業亦都要強檢，包括帝都酒店、沙田新城市廣場、沙田法院、沙田公共圖書館和沙田大會堂等。医管局昨日更新新冠病毒患者出院指引，容许3次呼吸道样本 CT 值高过33的病人回家隔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相信患者感染家人的机会小，并会腾出病床。如果过年之后确诊个案增加，患者入院不用等太耐。他又说病人出院之后要回家隔离14日，并佩戴手环进行健康监察，形容是审慎的做法。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建议，卫生防护中心明确为患者和家人提供指引，例如家居隔离期间应该怎样和家人保持距离。另外，针对独居的患者，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日常用品的支援服务，如果他们有困难，应该安排他们到指定地点隔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会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和精彩的奥运盛会。习近平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发表视像讲话，说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者和行动派。他说北京冬奥会听晚就要开幕，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实践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点三十九分翻嚟，我哋嘅风骚派文年初三吓，咁再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啦，身体健康啦，样样嘢都系顺利嘅、嗯，开心心吓。咁、啊、有位希媛咧，佢话俾我听啊，佢话主持人嗱，每个礼拜同温聚会叫集会，佢同埋因应天气咧，如果天气太冷咧，系可以穿长裤，但我以前唔得啊，我唔知可唔可以而家改咗咧咁样，佢仲俾埋佢嘅相俾我睇添啊。 我有见过啲长裤噶，我以为系啲比较系高级啲嘅先至可以着长裤噶。 嗰啲叫 senior 级啊，即系叫做诶。心知同君，咁我哋即系用年，我嗰阵时候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变，用年几分， 用年几分啊？ 系啊，唔知几多岁到几多岁咧，就系、是、同君咯。 啊哈， 仲有啲叫做小狼队噶， 再细 小狼队啦，同君心知同君一路咁上， 系咪要考噶？ 考章噶，我记得要考章。 考章还考章， 你冇参加过，但系点解你会识嘅？ 因为我成日跟啲同学去玩咯，冇啦， 点解你跟佢，你跟佢玩又唔参加埋咧？ 唔系，真系嗰套衫太贵啦，屋企唔舍得。 啊啊、 你系咪成日都喺度讲到你自己好似好惨咁啊？ 嗱，网球牌就冇得买，$35木牌。如果方温，我哋举手参加咧、嗯，就买一份木牌$35。问个阿妈，佢话啊，都系唔好啦，唔好。 你话你爹哋好有钱嘅， 系咯？点解你话咁样讲？ 靠自己。 我知啦，佢爹哋唔想佢自细咧有一种叫浮夸嘅， 系啊， 富家子弟嘅脾气，所以咧就咁样。 系冇错。 我以前睇过一个真事添啊，有个爸爸由个细路仔细个开始咧，同佢讲好穷噶咁样，一路咧要佢做好多粗重嘢啊，怨咗佢阿爸咧系好有钱嘅、嗯，到佢大咗之后先话俾佢听，因为唔想佢细个成为一个咧好似你咁样好食懒飞， 二世祖， 好似你咁啊，你唔系啦，系咪先？ 系啦， 二世 祖，佢唔系咩？ 绝对 系，我而家喺度谂咗一阵，唔系好食懒飞咩？ 多谢你思考啊！ 不过咧，有时亲子关系咧都系做爸爸妈妈都好难做嘅，系咪先？ 我唔知道啊，因为问你啦， 你要话佢，佢又觉得你诶， 唔好啰嗦 啦咁样。但我都睇过一啲亲子文章，话唔好因为惊小朋友。会唔鍾意你话佢就唔话，即係有啲爸爸妈妈系要做一个好好嘅爸爸妈妈，唔话佢㗎嘛，佢要买咩买俾佢，佢食咩俾佢食咁样，或者佢扭计由佢啦咁样。 咁好嘅， 希望佢建立一个即係好似好和睦嘅气氛，但係有啲亲子专家就话唔好咁样啊，因为如果你系你话佢，佢会唔开心，但如果你唔话佢呢，到佢第时大个，佢就会话阿妈点解你好似唔教我嘅？ 诶、嗯欸，我好难会听到嘅就系话，可能阿爸阿妈两个都唔话嘅。我觉得总系一个白脸、嗯、一个黑脸嘅、嗯， 一个粒一个凸。 系啊， 系啊，一定系角色扮演噶嘛。听闻系咁啊嘛，一个天使，一个系魔鬼 嚟噶嘛。一个就乜都魔鬼啊！ 我可唔可以唔讲我屋企啊 ？OK， 咁啊，马老师，你有冇天使魔鬼啊？你系咪全部都系魔鬼啊？所以你 对于佢嚟讲，但系对 我想，我想做童军又唔得，我想买拍又唔得。 但对于其他兄弟姊妹就系天使，乜都得得得，好好好。 唔系我屋企冇人做童军嘅，甚至我啲家姐都冇人做嘅，全部冇人做。 你家姐梗系唔系 啊？我唔系讲做童军啊，系你啲屋企人对你啊，对你嘅态度啊。 童军只系一件事啫， 冇乜恶人。 嗯， 两个都真系好好，吓唔闹唔打噶， 又唔闹又唔打， 唔打系啦，系老豆最深刻嗰次就想吊我出街啫嘛，攞个衣裳咗， 我哋喺呢度讲过噶， 系 阿爸想一个晾衫竹晾你出去啊嘛， 如果系有做到就好啦， 咁佢就会长进啦，可能就会长进啦， 我而家可能成为一个 伟人， 一个伟 人，一个伟人， 社会领袖， 改变呢个世界啊， 系喎。我今日自己行出去， 自己晾自己出去， 自己晾自己。 咁 Michael 咧，你细个嘅时候咧， 我阿妈恶好多嘅。 啊 哈！唔可以话我爸唔恶，不过咧，通常我唔知大家屋企系咪啦，通常都系阿妈负责管教， 就系 阿爸咧就负责 搵食啊嘛， 搵食同埋。谂下玩啲乜嘢啊？即系康乐主任咯， 系咯，开心啲嘅。 康乐主任 多数都系 阿妈系啊，奋斗主任咯， 系啦。 咁阿妈有时嬲得就系佢系会将件事弹俾康乐主任，叫康乐主任去罚咯。喂，佢今日咁啊，同我话佢即系咁咯。 咁但系你哋咪当系玩啊咁，因为呢啲嘢俾康乐主任。 阿爸就会温和啲咯， 就算噶啦。 所以我咪就系咁讲啦。譬如好似 Michael 你头先讲，你就系话啊，有啲系完全唔理嘅，总之你要咩买咩咁样啦。通常嗰啲咧都应该。系冇咩时间理你啊！佢哋就会用一啲物质上面嘅补 偿翻，同埋令到自己好感受好啲， 自己嘅感觉会好啲。我觉得系咁样。但系你话如果真系父母相传嘅咧，通常我觉得都系一个恶啲，一个咧就系比较温和啲嘅、友善啲嘅，就真系黑白相杀，永远都一定有一个系啰嗦啊！脾气冇咁好啊，系、多数都会系咁样。 你啰唔啰嗦噶？ 我啰嗦。 我認，因為我都講過啦，我試過有一次囉嗦到我自己咧，都同自己講嘅啫喎。哇！你揞咗佢四個鐘啦， 四個鐘啊， 夠啦、嗯。同一樣嘢，點解我會咁樣咧？我問親佢，我十問九唔認。 嗯， 呢樣嘢就係咧我嘅死穴。我 嘅 死穴就 係 我就最憎係咁嘅，因為咧至少有啲咩都好嘅話咧，請你同我解釋一下點解你會係咁樣， 或者佢解釋完你唔滿意咧，即係佢唔係冇解釋，只不過你唔接受佢解釋啫。 佢係冇啊，佢係零解釋啊。咁、但係最後尾嘅時候，佢真係解釋翻嘅就係點解嗰日佢同我零解釋就發覺，其實點樣解釋都好嘅話，你都係有你自己嘅解釋。 OK， 男仔就係咁啊，有時算啦，我唔講啦，因為我講咧你都唔接受，所以 男人多數唔出聲。冇錯，同意。 我就唔知道其他嘅女孩子会点样啦，我就会觉得呢样嘢喺我死穴咯，因为我系中意同人哋讨论嘅。如果我有啲咩嘢唔啱嘅，你话翻俾我知，你唔好咁样， 唔好唔出声， 唔出声，又或者唔好最憎系乜嘢咧？应承咗我嘢你唔做， 嗯， 又或者咧就系我讲嘅俾你听，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当我讲嘅嘢系冇讲过， 冷处理 咧，呢样嘢系我最着火嘅地方，就会啦 我知道啊。 有人成日系咁对我咯， 佢讲嗰啲嘢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咧，好熟悉咁， 系咪好熟悉？ 好 唔系，佢直情系话紧我啦，做咩咁避忌啊？你哋 啊，好热啊，嗰啲火粉粉声啊，整阵热力接拍先， 顶热唔使 顶软包，唔使赤口啊，真系啊，唔知头先讲边个咧吓？ 冇啦， 讲咩都唔明嘅， 系啊， 又冷处理，我睇下点。我搞搞佢啊！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对唔住，咁你就唔好问我啦。 边个啊？马老师佢讲 都系我咯。 喂，好啦，即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翻嚟我哋由今日啊送俾大家嘅网上情啊。今年第二台十点到一点钟啊，每日都有呢个节目《风骚快活人》。今日年初三赤口都系一样陪住大家嘅，有呢一首可能冇听过嘅啦，热力接啊 ，Oh Bumba！ 寒冷嘅天气，十三度气温嘅啫，相对湿度79%。今日有雨薄雾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十一点钟之后，今日嘅节目，哇，犀利啊！就是今天的爱好系列，一首幸福的歌。网上情，让步的人一生幸福。人懂得在适当时候让步是一种涵养，是一种善良，热心的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的品德，而懂得理解是一种豁达，懂得让步呢就是一种美德。让步的人不是代表无能或者懦弱，让步是一种的胸襟，退一步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心可以放宽，处处是晴天；如果心经常保持狭隘的话，将沉思在抱怨之中。懂得让步可以彰显一个人的大度。懂得让步的人避免了很多争吵和争执，如果斤斤计较，随时都会引起争吵。真正聪明的人不在于争强好胜，而是懂得宽容让步。懂得让步的人给了别人一个很重要的缓解的余地，只有懂得让步才能够圆满解决问题，与人容易相处。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得让步的人，请珍惜，不管是娶为太太或者嫁为老公，这种人值得嫁，值得娶。如果识朋友，更加值得深交。因为不管是爱情、友情、亲情，都避免不到有时会争拗的。如果双方都不让步，会造成两败俱伤。如果有一方懂得让步，圆满结束争吵争执，那其实真正懂得让步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懂得让步的人在感情世界会将感情维护得甜甜蜜蜜，因为懂得让步，忍让非己弱，敬人得人尊。懂得让步的人懂得做人和为人处事的道理。懂得让步的人知道最珍贵的不是你赢，而是情义。懂得让步的人身上有一种崇高品德的善良之心，有一种尊重和信任的修养。这种人值得娶嫁和做好朋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当时候，与其不停地争拗下去，倒不如先忍让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 三度，相对湿度77%。翻嚟爱好系列，今日礼拜咧就讲一首幸福啲歌啦。 冇错， 所以两位朋友咧系啦，幸福或者快乐啦，点样先至叫幸福咧？可个感觉或者快乐嘅感觉，我谂有时都有啲相似嘅，即系快乐同幸福。喺咩时候你要感到快乐或者幸福咧？ 咪就系幸福是此时此地咯。 唉，我仲记得阿大师俾你， 真系噶，就系呢一刻。 会唔会有阵时咧系做某啲事情或者某一个环境或者陪住某一个人，会特别强烈咁感觉咧？ 会。 好 啊， 虽然系珍惜而家都啱嘅，不过有时某啲事或者人系会令你加强嗰种感觉。 嗯，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冇好好地咁样，系当下呢一刻嘅就系感受到自己，我能够喺呢一个空间呢、這个时间，你已经好难啊。 嗯， 正如啱啱过去咗嘅即系锻炼， 嗯， 你有冇谂过？ 嗯， 系嘛，即系好似有一日你同我讲嗰样嘢都好伤感噶。系咪？唔系每一年团年都咁齐人嘅。 其实我想讲俾你听咧，团年咧，你觉唔觉得系一个加数同减数嚟？即系你细个时候咧就 加 数， 啱、啊。 因为越嚟越大嘅个台， 譬如话结婚啊 、生仔啊， 小朋友， 同意。 去到某一个年份就开始减数、可能啲细路仔 去外國讀書啊，或者唔嚟啦。我自己約咗朋友會㗎，即係啲 teenager 開始，我唔想團年老土，我約咗朋友去玩，咁佢就唔嚟。咁啊，越開始張台越少。譬如三，以前係一圍，變咗兩圍，兩圍變三圍，跟住慢慢又縮翻啦。有啲老啲就走咗啦， 咪咯。 再有啲就搬開啦，移民啦，咁越嚟越少人。 所以我咪就係話，就幸福就係此時此地咯，係咪？ 啱，同意。 能夠喺呢一個時間空間喺度已經。 雅老師，你覺得？ 另外，我覺得幸福咧就係話，原來你發現咧有一個人，佢掛住你，想住你，著緊你，我覺得都係一種幸福。 你有冇啊？ 有 邊個掛住你？ 唔講俾你。 有好多女 fans 好掛住你喎。佢哋有啲女 fans 今日叫我哋唔好鬧佢啊。 係咪真係㗎？ 係啊。 有邊個啊？我想知道。係咪另一個啊？但係佢留好多次咁樣，你以為好多個？ 有一個叫豬肉蓮啦。 阿蓮仲喺度啊？ 佢唔係賣菠菜嘅咩？ 同埋菠菜蓮，唔係佢用幾個名 send 過嚟，豬肉蓮啦，菠菜蓮啦， 全個街市都係佢管㗎嘛。 幻魚蓮啦，全部都係佢。 豆腐蓮啦， 豆腐蓮，芽菜蓮啦， 點解要芽菜同埋豆腐一齊？ 分開兩袋。 仲有龍眼蓮都係你㗎。 冇 錯，翻嚟十一點鐘，我哋就播下呢個幸福地歌，睇下大家點樣 演。好緊張， 我哋今日猜唔猜啊？ 猜啦，咁樣好玩啲。我成手好牌， 我都成手好牌，驚你啊！ 你睇下， 頭先咧，我喺度借，我每借一隻，我就問頭先個四廿佬有冇借一隻？ 你唔好諗啦。 我問佢有冇借啫嘛，我問佢有冇借啫嘛。 係啊，咁 library 哥哥一定冇通水啦， 係 咯，佢就。 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7点，跌3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4.47，瑞士法郎0.92，加元1.26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06美元，卖出1,806.43美元。天气方面，寒冷嘅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喺红梅谷路因为有紧急维修，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田心街嘅慢线咧暂时封闭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咁就系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田心街嘅慢线有紧急维修，暂时封闭。渡轮嘅消息方面，咁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而家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渡轮航线咧，终点站系改为沙螺湾，暂时唔停大澳。咁就由于风浪嘅关系，富裕小轮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暂时系改为沙螺湾，暂时系唔停大澳噶。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最后食安制就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咧先系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之分，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分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分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欧祝你财源广进， Barbie 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家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喺星期四开始咗。 每个礼拜四咧，我哋都要特别多谢，都特别铭谢嘅就系 library 嘅所有同事。 系， 因为嗰日翻嚟咧，我哋就会哇，不停咁样劳动日啦，佢哋会好辛苦 嘅。跑嚟跑去， 我哋就会喺个 computer 嗰度会拣我哋自己希望拣到嘅歌啦。跟住我哋会 reserve 啦，跟住就会落嚟攞啦，攞咗之后又要听啦，有时候会唔啱啦，又要俾翻佢，跟住又要作谢啦。我哋真系特别辛苦嘅，所以喺呢度同你哋讲声向你哋致敬。 多谢晒，多谢晒。好啦，今日礼拜我哋系一首幸福的歌或者快乐的歌啦。咁点样为之幸福？福同快乐，每一个感觉都唔同，时候又唔同。不如咁啦，我哋猜咗先，好唔好？然后再介绍自己作品啦。 OK， 好，好，一二三， 青春磨教叉烧剪，青春磨教叉烧剪。 okay， 到你两位猜， 一路都系青春磨教叉烧剪。 系， 我赢先， 你先。 嗱，喂，幸福咧，我觉得感觉咧就系当你挂住个人咧。其实是很不开心，但是原来有一样东西， 挂了个人很不 开心，不开心，即原来他不在你身边，或者他在第二个 地方，那个是爱人还是亲人？ 爱人，爱人，爱人，是啊，但是原来有一些方法呢，你可以想起他，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例如看他张相啦，或者听到他的声啦，跟他通过电话啦，有一样东西我觉得真的很治愈的，即对于我来讲，就是夜晚黑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呢，闻到他的气味。 死了，他会不会又出啲歌咧？跟住 又唔会唔会？ 点样闻到呢？我想问，既然 你话佢唔喺你身边啊嘛， 系啊，嗱呢个就 系我估，我估，我估， 可能佢用开嗰只香水吓、啊，叫做火水咁样一只牌子，咁你就 哇呢个香水我真系好难买得落手，似火水味嘅香水， 咁你就闻啊闻啊， 你都几有创意、啊。 喂，嗰啲香水味系乱改噶，有只叫 poison 啊，我记得。 我知。 咁你都唔系叫做火水。 咁、哦、我唔可以讲牌子名，咪求其咯。 明白。 唔系，系唔系咁啊？即系你有时偶然，因为有啲人用嘅香水味会有重复噶嘛，譬如阿 Sir 原来用呢只，咁你喺家行下，突然间好似见翻佢，你闻到一只好新鲜嘅味， 嗰啲感觉真系。 周围揾，周围揾， 系咪佢喺度？ 系啊。 哇，你讲得好好，呢、這个真系可以有一个古仔嚟，我觉得。 但系我哋系因为嗰时翻大陸做嘢，我哋曾經交換一件著過嘅 T 恤， 冇味啦都 有味有味，但係後來就冇味啦。 女仔嚟 夜晚，梗係女仔啦。 點解要交換 T 恤嘅？ 佢又問下我，我又問下佢啊嘛。 咁嗰時，但係你交換嘅時候，你係佢男女朋友嚟， 梗係男女朋友啦。 幾耐啊？ 三年。 你嘅意思係 左三年右三年， 但係 都唔使、啊，但係即刻冇曬浪漫。 好。 未必是好香的喎、 啊。係啊， 傻啦！你愛佢 嘅味道 㗎啦， 佢嘅體味你聞到㗎。 我介意㗎， 你介意啊？ 我介意㗎，係我介意㗎。 你男朋友你都覺得臭啊？ 臭㗎！我有時同佢講話，哇！你個身好臭啊！行完山翻嚟嘅時候咧， 我行完山梗係啦， 腳啊啲鞋啊， 好破壞浪漫啊！你講呢啲嘢， 我覺得佢都係差唔多。 我唔係問嗰隻鞋，又唔係問嗰隻襪啊！系唔讲俾只物哦， 变态开始变态。 系我件 T 恤，即系贴身啲嘅啲 T 恤， 仲要贴身啊？ 唔系你梗系啦， 你 外套冇味嘅， 有冇再遮埋入边嗰啲？ 嗰啲唔系。 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嗰啲咯，嗰啲有得卖嘅。 其实系变癫地， 其实系变态。 梗唔系啦，系 曳曳嘅细路仔。你将我哋爱好系列变成色情电影， 梗唔系 不是色情电影啊！咁样小朋友 绝对唔系啊，系即系我觉得真系有。 你讲到十二点啊， 有个味道咧系好开心。 O、okay, K， 我知咩歌啦，系味道， 冇错， 估到啦。不过咧，呢、這个歌讲里边都有话咩闻到个烟草味， 系啊， 嗰啲 系离开咗之后，嗯、 你中意佢怪佢就中意咯。如果唔中意嗰啲啊，咦，系咪先？如果你食烟嗰啲，系啦， 系咪？ 嗰样嘢变成佢身上嘅味道， 冇错啦。 呢个幸福啊！ 幸福啊！我觉得幸福、啊。 唔紧要，就系有马思强离题系列第一，就系人哋幸福同快乐嘅歌。 闻 佢 隔篱 味道，闻佢家底，我感到幸福。你赢，你赢。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 我知道我哋咁 friend， 我同阿李丽瑞使唔使每人俾件你拎翻去啊？即系当你挂住我哋嘅时候，你索索下， 舒筋活络， 舒筋活络，心旷神怡。 嗯啊、所以咧，街上面嘅狗仔好幸福。 系啊，冇错，咁都要闻， 一埋身咧就闻 pat pat 嘅啦。你唔知啲狗仔 系闻下地啊？ 哦，原来系咁样。我而家明白点解你要闻人 pat pat 啦，原来系一种幸福嚟嘅。 所以你哋唔好留低啲衫喺度啊。 咁、okay、我卒之都明白啦，原来佢系狗嚟嘅。 系啊， 中意闻噶啦地。 冇错啦。 好啦，头先咧大佬有讲到啦，就话其实有时咧幸福系一啲好细微嘅嘢，细、微细眼嘅嘢，可能小至咧就系你觉得哇，突然之间好热啊，我翻到屋企嘅话，我可以开冷气，哇，好开心。都得嘅， 甚至有一个人嘅讲法，不过呢个好傻啦，就唔好去拖泥住，忍忍到好啦，真系好急啦，一去，哇，嗰种感觉，突然间有得去咧，好用。 咁有咁多咁样做法嘅，即系咩都得啦， 都系种行。 即系例如忍，唔俾自己食嘢，跟住好痛，我好痛，我就 其实系噶，你好眼瞓唔瞓住，顶到最后，好啦，瞓啦，咁样样，哇，几开心。 即系一路都唔俾你，忍到最后咩先俾，你就觉得好开心。 都系种系啦。 咁啊，马小强咧，有啲咩嘢做？你好少嘅嘢，但系你好开心噶。唔系假拉底，咁样你听嗰首歌嘅啫。 颈渴可以饮一啖好冰冻嘅水或者一杯热茶。 你唔使冷，而你唔使冷哲学 嘅。好口渴嘅时候， 颈渴啦，好茶，口渴啦，即系等于头先去洗手间咁啊嘛。我觉得系好幸福。 颈渴饮热茶唔得嘅，因为你热茶要好少好少眯落去。 系啊，颈渴点饮热茶？你出绿烂个喉咙，你觉得好开心系 咪？颈渴梗系饮。就算唔系冻嘢，都系室温嘅嘢啦，唔可以 噶，唔 可以饮。 系啊，饮水我觉得系好幸福噶。 咁就唔系热茶啦，咁点解你会 热 茶？ 下次佢口渴，俾啲热茶佢饮，一啖饮晒佢，唔该你，你个口渴。 你一啖饮晒嗰啲叫苦茶，苦茶你就可以一啖割晒佢。 喂，我苦茶我都中意饮噶，你中唔中意饮？我唔使咩山楂饼嗰啲， 豆包星人系咁样噶系嘛？豆包星人耐唔耐都饮。 会中意饮苦茶嘅， 点解咧？ 因为嗰个感觉咧，我觉得又好治愈嘅。 因为你中意自虐， 唔系点解？点解中意饮苦茶？ 苦 茶 我真冇乜听人哋讲。 有啲苦茶咧系好苦嘅， 你一苦我都饮到。 你饮落口咧，你会打冷震嘅，你会唔会？即系苦到打冷震。 我唔会噶。 算啦，唔好同我讲啦，系啊，因为奇怪。嗱，乜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系话其实咧，以下落嚟拣嘅呢一首歌，佢真系道尽咗有好多一啲快乐嘅一啲小嘅 moment。我曾经咧就有一次去过有一间嘅书局咧，我都觉得其实几有意思嘅。佢系一本咧都几厚嘅书，但系佢系一个摄影集嚟嘅，就叫做乜嘢呢？摄影集叫做 Happy Moments。 哇！ 咁就系唔同嘅人，来自唔同嘅世界各地，男又有，女又有，爸爸又有，妈妈又有，总之你系乜嘢嘅身份，总之你就影一张相，话俾我听嘅就系喺呢一刻，你觉得 What is your happy moment？ 你系乜嘢嘅 happy moment 咧？里面有好多噶，即系可能有啲好靓嗰啲相，我哋啲女仔啊，啱啱瞓醒觉啊，啲头发拨埋一边啊，跟住咧乱乱地啊，饮一杯咖啡，佢觉得呢个好 happy moment， 佢就影出嚟啊。咁啊就系摆晒喺个相簿里面。咁我觉得啊呢本书真系唔错， 几特别。 几特别咯，嗬！其实佢系一个摄影集嚟嘅咋，仲要唔系话有一个嘅摄影师影，就系好多个唔同嘅人集齐晒佢哋自己嘅一啲摄影嘅作品，就摆晒喺里面。但系无奈地，我记得我喺外国太重，所以我几次摆低。但系呢件事系永远都深入喺我里面，就觉得啊，原来系一个咁嘅主题，佢都能够出一个嘅摄影集，其实系几靓嘅。咁其实全部都系呢啲咁样嘅，可能系浸下浴缸啊，早上去饮一杯咖啡啊，或者就系推个仔去玩啊，行下山啊，或者见到一个好靓嘅 sunset 啊， 所以好隆重啊，唔需要咩特别日子嘅。其实 冇错，所以我就系话呢一首歌里面其实讲咗有好多我哋啲咁样嘅 happy moment。 Sam 可以许冠杰， 冇错。快乐就系乜嘢咧？系咪回家有一个爱你嘅人嘅话，给你送上一吻。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 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仁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这一只牌我都有想过的，不过后来我就没有真的放在我今天的备用系列里面，因为这个歌就都是很直接地讲出快乐感觉，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日都不同。是的，譬如好像那天我女儿很久没有冲过浴缸，我们有些小小的浴缸，她说哎呀，可不可以让我冲浴缸啊今天这样。咁啊好啊好啊，偶然之间咧，你会好想做一样嘢，好明白嗰感觉，即系可能你成年你对住浴缸，你冇嗰个冲动就冇个冲动，突然之间有一日冻冻啲，你想浸下，你就想浸下。 我完全讲，我知你讲紧乜嘢，即系浸浴缸，我觉得又系一个好奢侈嘅快乐， 又嘥时间。 又嘥水， 又浸得耐，又嘥水， 系咪？ 但偶然你都会想做。 你有冇感觉就系浸浴缸，你要浸到起晒、巢晒皮，你先觉得 抵嘅。我又冇 咁。我又唔会，我一定要咁。咁啊，巢晒皮啦，就觉得哇，巢皮啦，好啦，我起身啦。 迟早会巢皮噶啦，我哋。 系而家巢啦，但系再巢啲。 人迟早都会巢啦，唔使咁稀奇啊。 咁你会觉得咁样就会即系冇咁嘥水咯，同埋你仲有啲配套嘅，可能就真系斟翻杯香槟，睇下杂志，听下好嘅歌，我又觉得真系好正。 哇！你真系做好多嘢，我浸。浸嘅就我唔会喺里边又饮嘢啊，又睇书。 唔系噶，你试下唔同噶。 系啊，真系要饮杯酒。 你可以搞好耐噶，有时咧啲水开始冻噶，会搞到。 又加翻热水， 又加翻佢热啲，跟住你又摆啲嘢。系啊，又可以买翻啲即系可以令到佢起北部嘅。哇，跟住你喺里边， 有冇试过啊？ 冇试。 试过浴盐。用浴盐， 但你个浴缸都唔够你浸噶，你咁长个人， 你净系块面都唔够浸啦。 浸块面浸到，脚就真系浸唔到啦。 伸翻出嚟 只脚， 哦，冇办法啦吓。好啦，嚟到我呢首歌，虽然咧我同意嘅，今日 Sarah 曾经讲过话，当下最幸福嘅，但系喺人生嘅光影里边咧，有一啲嘅日子咧，你每一次谂翻咧。唔知啦，可能因为人大咗咧，会比较多一啲嘅阅历啦，你会觉得。嗰陣時咧，其實真係會有一種一張白紙嗰種啊，即係唔知道世間險惡啦，但唔知有時都有一種幸福，係咪先？ 嗰種純潔， 嗰種純潔只能夠喺呢一個當你仲係學生哥嘅時候， 哦， 當你每日喺學校跑嚟跑去做啲無無聊聊嘅嘢，去合作社買嘢飲，嗰種感覺仲會唔會記得呢？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裏有蜜蜂飛過。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

今日是农历大年初三，十二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重开，恢复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不少市民陆续排队接种疫苗。选择今日打第三针的潘小姐说，今朝早八点是最快可以预约打针的时间，其他时间都爆满。她说最近疫情严重，自己住的地方亦都曾经有人确诊，加上考虑到政府即将实施疫苗通行证，所以打第三针保障自己同其他人。打第一针的李先生说，本身不放心接种疫苗，担心有风险，但政府将会规定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不可以进入很多的规定场所，认为自己是被迫打针。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会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和精彩的奥运盛会。习近平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发表视像讲话，表示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的追求者和行动派。他说，北京冬奥会明晚就要开幕，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实践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83%，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石硖尾的白田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一段全线暂时封闭，九巴路线 2D 是需要改道行驶。就在白田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是封闭，九巴路线 2D 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渠务工程，现在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的创新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渡轮的消息方面，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现在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都是改为沙罗湾，暂时不停大澳。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生不逢时》，作曲林若宁，作词唐善衡，主唱冯允谦。 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 要为今日回忆，作曲 Larry Wong， 作词林若宁，主唱 After Class。 作曲作词 Super Moment， 主唱 Super Moment featuring Timothy Sun。 当梦归梦，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童年，枕边与共数数星光。 Just Lean on Me， 作曲 Square Shawn Michael Alexander， 作词 Oscar， 主唱 Pixel。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靓仔黄天恩，你睇下，放到成台口琴啊、吉他，仲有啲足球明星相啊，好似键盘同滑鼠都冇位摆。听我讲即刻佢啦。 哦，呢你少担心啦，听我讲啊，我左键盘右滑鼠一向都操作自如嘅。你不如执下台面嗰啲护肤品啊，搞眼睫毛啦，睇下你个电脑屏幕被逼放到几高，小心颈痛啊。 两位前辈听我私分讲句，工作安全嘅嘢，不如都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有佢。 办公室位置够整洁，员工开工就自然安全又快捷。我是 Otten 黄天恩，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洪家豪， 好音乐自己 like， 不如一齐 like。香港金曲颁奖典礼记得投票支持啊！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第二回合嘅爱好系噶啦。咁头先咧就大家就听咗我哋每人一首歌啦， 系咁啊有味道啦。有文嘅啦，第一系最开心啦， 有童年啦， 系啦，有童年啦，同埋有快乐嘅，系啦、哦，我哋都中咗，我哋有某啲嘅 fans 佢哋嘅啲心水选择，吓嚟咯噃，第二 round， 青针磨胶叉烧包， 青针磨胶叉烧 包， 哦，我最尾， 哦，咁我。 不如你先啦， 哦，我先啊， 好， 冇再 差啦，你先啦，青 针 磨好笑啲， 不如你先啦， 我都觉得你先好笑啲， 系啊， 系啊 ，sorry。我觉得唔系卖笑， 哦系咩？但系唔知点解你好认真，我就觉得好好笑。 哦，不如你先啦。 系啊，系啊，你系咪离题系列？ 兜巴先。 O K， 嗱，头先咧阿 Michael 讲过，佢话读书嗰时咧系最开心、最幸福，我绝对同意。所以我今日拣呢首歌咧，就系我自己小学升中学嗰个年代，即系话六年班去到 Form One、Form Two， 我觉得真系好幸福嘅。就系、是、 我同你啱相反。因为我小学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一去中学呢，就是一江河日下，成、因为 不习惯， 不是一来小学的时候我妈谷得很犀利，到中学就觉得应该你自己来了这样。那我就比较疏懒的，我成绩。那同埋呢，因为呢那间学校是很多叻的人去晒那间学校的。那所以我就一比之下就复升个成绩。所以 Form 1开始我其实在学业方面是比较差一点的。我自己觉得。 所以你不开心。 嗰方面就唔系开心，但系其他 OK 嘅。 会唔会喺小学嘅时候叻惯啊？ 可能 要更加 系 打打嘅， 系可能都系。但系因为我哋小学咧系啲男女校同埋屋村学校，我哋六年班嗰时候要吹谷补习，但系咧补习我哋上昼班12:07放学，跟住翻屋企食饭，然后1:30翻翻学校补习， 好近噶。 好近屋村學校嘛？ 點解唔喺埋嗰度食咧？我都要谷啊！我就喺學校食飯咯。阿媽攞飯嚟俾我食，食完之後就繼續上堂。 哇！ 唔係啊，我哋翻屋企自己食嚇，食翻屋企食，全部翻屋企食，跟住翻去 校。你嗰校仲有冇嘅而家？ 有 嗰間小學， 彩虹村基華小學，係啦。咁又翻去補習，最開心咧就係永遠補完習咧，成班同學走去玩。 其實我哋翻去中醫補習咧，唔係真係要做功課做練習，係中意 去 玩。嚇嗰啲咁嘅時刻咧，一齊走去嗰間飯館嗰度買嘢食啊，嘻呀嚇！ 都係 嘅。我覺得啲日子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同埋跟住咧，我哋去到暑假咧，我哋走去麗宮嗰度睇戲啦。而呢套戲咧，就係我最中意嘅一套電影之一，就係《兩小無猜》。裏面嘅主題曲《First of May》。 幸福就是你一路看的时候一路捉住肥仔肥猪啊 是啊可不可以削啖啫 俾个苹果你咬一啖啊你咬唔啫成个食晒 够啦两位 肥仔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But you and I are now and never die Because you cried come first to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如果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无端端看肥仔呢就要讲很多集之前。因为呢马老师说学校呢曾经被肥仔欺凌同班一个肥仔欺凌他就找一条绳呢将他的手指和马老师的手呢这样绑在一起。那我跟你呢又觉得这种不是欺凌。 是爱慕。 爱慕。爱慕。 怪我衰啊数。 衰慕。 真残酷。 那肥仔其实你误会咗佢，佢唔系欺凌你。 点会系欺凌你？ 佢捉佢手指公同你手指公，好似月老，月老就系用呢条蕉咁啊，唔系呢条蕉， 用红绳 呢条蕉绑住你，红绳串在一起嘛，佢想同你生生世世啊嘛， 都喺埋一齐啊嘛。 明白，明白。 系啊， 好怪 错。所以头先我就话佢睇呢个两小无猜系咪拖咗肥仔咧？ 系啊，个肥仔仲带佢翻屋企食火腿， 食佢嘅火腿，食佢嘅火腿， 屋企嘅火腿， 唔系食佢个火腿。咯，咁就邊樹啫？ 而家 食佢屋企嘅火腿， 明白明白。 哎呀，好正啊！ 人生 咁經過咗今日之後嘅，你覺唔覺得咧？我哋咧，哇，以後都可以放心啦。我哋啲歌永遠都唔會同佢撞， 唔會撞， 梗係唔撞啦。 因為佢離曬題， 佢嘅思維好特別，雖然係好聽嘅一首歌曲嚇。 嗯 ，OK， 好嗱，其實人生好多係 happy moment 嘅。 嗯。 不过呢样嘢都系有少少惋惜嘅，就系呢啲 happy moment 咧，可能一次嘅啫，人生可能得一次。 结婚， 人生嘅一次，可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咁当然啦，你讲嘅都系其中之一。 啊，中啊！好嘢啊！ 结婚啊！ 系啊， 小玩意啊！ 我知啊，我谂起你当年嘅婚礼。 哦，多谢你。戴上手嘅呢个小指环，代表住幸福，代表住个承诺，代表住未来快乐嘅日子。送俾大家，彭羚嘅小玩意。 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肯问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 女性咧 ，Sarah， 你觉得呢个歌所写嘅同女仔个心态咧，睇呢个小子怀系咪都好贴近啊？即系一生大志啊， 知唔知？ 好多人话女仔咧着重视婚姻多过事业啊，系咪噶？其实 我唔系咯，唔系，我觉得嘅就系话，反而未必系一啲需要一啲仪式。但系我觉得佢就揾到一个爱你、你又爱嘅人咧、我觉得就系等于呢一样嘅，就是、最大嘅幸福咯。 冇错， 男女都系。都冇乜点分噶啦，而家嗬，好啦，咁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好可能你嘅快乐都系要寄情喺你嗰啲，譬如可能系身边嘅人啦，又或者系其他嘅嘢身上啦。但其实有时候有冇翻转头咧，一啲比较系忠实都系忠诚嘅，就系做翻自己咧。我好中意有一个 TED Talk 嘅，即系我耐唔耐嘅话，我会睇有一啲人咧，佢哋会可能系十分钟或者系一个二十分钟里面去讲一啲自己嘅人生道理。我记得嘅就系有一个咧系来自一位泰国嘅农夫，佢做得几好 嘅。喺咩场合会听到个泰国农夫讲嘢？ 个 TED Talk 咯，佢系会喺一啲系 video 嚟嘅。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医生又有咩都好，乜嘢类型嘅人都有嘅话，佢哋就系喺十几分钟里面嘅话，去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嘅智慧。咁有一位嘅即系呢位农夫咧，佢讲紧佢自己喺细个嘅时候，认为去城市打工就系最幸福啦。咁佢就喺城市嗰度可能租一个好细嘅地方，咁搵到嘅钱呢根本就係买啲唔好嘅嘢食啊，对自己亦都唔好，佢一路都好唔开心。跟住佢就自己喺度諗嘅就係话，其实原来我要嘅系乜嘢呢？我要嘅可能只系三餐一宿啫。咁就倒返转头一个逆向嘅思维，佢就諗啦，点解我唔去寻求一啲咁样我自己真心想鍾意嘅嘢嘅话，就去返一啲乡下嘅地方。佢就真係去嗰度啦。 本来唔系已经系农夫啦咩？ 佢唔系，佢本来唔系，佢喺城市度打工。佢喺城市度打工，佢以为咁样嘅话系最大嘅幸福，但到最后尾嘅时候，原来佢喺城市打工，佢系追唔到嘅。咁跟住佢就翻去一啲乡下嘅地方啦，跟住就耕田啦，喺佢嘅田附近嗰度嘅就起咗间好大嘅屋啦。佢咪就系揾紧佢自己嘅幸福，原来系要翻去一啲即系去乡村嘅地方去揾翻。 最簡單最簡單的就是做一些對自己最誠實最忠誠，其實他只不過是想過一些那麼簡單和那麼舒服的生活、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今天我們的主題講的是快樂的，不如你問一下你自己追求的是什麼，很可能的就是只不過是一些很簡單的一些這樣的生活，並非是需要很多人跟你講的一些既定的、你一定要成功，你賺很多錢，或者是要在哪裡賺得回來的、所以我覺得對自己誠實這一樣的應該是最快樂的。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曲的，我有時我就會聽這首歌曲來去勉勵自己，就是盧冠廷先生的一首《快樂老實人》。有些什麼好得過的就是對自己忠誠，是不是？咁啊，同埋啊，就我覺得嘅就係誠實，能夠好好地咁樣去忠於自己呢一樣嘢係好難做到嘅。 講出心裏見解，不需多顧慮。苦和声不响落，震荡又如何？傲感人之中，可真只说可真，不讲可话。是自丧，不感到世上做人啊，万众情和话。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首先咧，李麗如所講其中有一樣嘢咧，令我突然間跌喺一個沉思裏邊，因為咧佢話咧嗰個農夫啊嘛，之前咧佢覺得喺大城市打工就好幸福啦咁樣。我突然間諗起，因為有一次咧，我喺布吉島咧，我好似講過嚇，當我喺泳池游緊水嘅時候，我見到嗰啲來回嗰啲侍應咧，托住啲飲品啊咁樣，滿面笑容啊行，因為嗰陣時仲未有疫情啦，咁即係可以自由去旅行啦。我突然間覺得，喺一個咁我咁中意嘅天氣。 喺个咁开心嘅环境翻工一定好开心、因为你每日见到都系啲好开心嘅家庭啊，好开心嘅恋人啊，度假嘅人啊咁、样，即系同埋你本身已经喺一个度假嘅地方，咁你谂下你几开心啊？ 但你喺度工作又唔同噶啦， 我就唔知啊，可能 好 多嘢只系我哋一厢情愿咁谂，系啦系啦，即系你觉得哇呢度。哇！又陽光海灘嚇，又即係好開心咁樣。大家飲啲汽水啊、啤酒啊，咁、即係開心啦，笑啊，啲笑聲啊，海浪聲。即係我覺得，如果呢度做嘢唔好開心咯，我成日咁諗。你哋有冇諗過㗎？即係翻咩工會最開心？ 我覺得係啊，而家好開心㗎，而家好開心㗎、我知道有個朋友咧，佢喺清遠，咁佢亦都係本來喺廣州做嗰啲大公司嗰啲啊，佢又覺得好煩，然後就翻去清遠個鄉下。就租咗幾間嗰啲舊嗰啲祖屋，再改為呢一個民宿。哇！我覺得好正嚇，佢、改得好靚，又有跟住佢自己本身又搞藝術啊 art 嗰啲嘢嘅。咁我覺得佢整得好開心，同埋佢話俾我聽咧，佢依家成個人咧都係放鬆曬。咁我 幾耐之前？好耐之前 都三四年啦。 佢有冇搞嚟噶？ 有一路搞緊，同埋幾成熟。佢話得幾間屋嘅咋嚇，佢冇乜所謂。佢話如果冇人嚟咁點啊？佢由佢咯。佢自己又種下嘢附近，又畫下畫咁樣樣。 你冇經濟壓力就係啫，係咪？ 當然啦，當然啦， 同埋都唔係咁簡單嘅，即係經營民宿。以我知道， 係啊，好都複雜嘅，都複雜嘅。但係佢如果佢自己喜歡享受，我又覺得啊，真係一件樂事。 你會唔會考慮咧？ 我唔得啦， 你中意民宿噶嘛？头先你话 系啊，你中意民嘢噶嘛？你搵住阿叔嚟民， 你最中意民宿噶嘛？系嘛？ 系啊，而家开始就民啲叔咯，阿叔嗰啲格粒底，叔叔地嗰啲。 两位， 你呢个民宿 咩啫？呢啲系快乐啊嘛，追求嘅运动啊嘛。 你哋啫，我乜都冇讲。 民宿就系快乐嘛？你话 系啊，民宿系快 乐。所以我谂，其实可能每一个人对于快乐嘅定义都唔同嘅。 系啊， 当然你话有啲人佢哋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可能系一啲。位高权重吓，但系佢喺嗰度地方度打拼系嘛，好、有呢种成就感都唔奇，即系所以我觉得就系每一个人能够承受到嘅嘢都唔同，或者系你自己 正如咧 快乐都唔同。 我嗰阵时讲，我好中意马呢个物体噶嘛，即系呢种动物噶嘛，所以有嗰阵时咧学骑马嘅时候，我见到嗰啲马童啊，即系嗰啲服侍马嗰啲咧，日日拖出拖入，我心啊，佢都几开心，每日对住即系我最中意嘅一种动物，但可能佢哋又唔系咁谂嘅， 系啊， 即系有啲人话做嗰行厌嗰行啊嘛，即系。中意食嘢嘅人会唔会中意煮嘢咧？我谂都会嘅。下次问下唱，一问下唱歌， 一问下唱歌咯。 风骚食堂系，即系我嗰时曾经问过一个切烧味嘅师傅，师傅啊，因为佢啲烧味都几靓，你诶对住呢啲咁好嘅食物，咪好开心？佢系想呕啊咁啊！ 日日都做就未必噶啦， 吓 系啊，等佢成为一种工作咧。 但系呢啲美食哇，真系样样挂喺度嗰啲，即系你睇到垂涎欲滴，佢睇想呕。 冇 啦，系啊，佢真系咁答。 喂，如果即系切嘢整嘢咧，我好想学咧，就系起嗰啲扁皮鸭啊！你觉唔觉得起得好靓噶？ 你唔好再讲啦， 点解啊？ 你每一样嘢学完嘅话都系半途而废噶，你再俾多啲咁嘅空头支票嘅啫，就 系 赚你 系咪学扁皮鸭啊？咁你系咪？ 我想学， 不你先片你自己啲皮先。 你起码有 片皮龟，片皮龟 系咪先片自己先啦？如果你觉得片得好嘅，你咪学咯，系咪？ 片廿件。 OK， 好，十二点钟，今日我哋嘅风骚食堂喺一新闻之后出现，唔好行开啦。 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话喺今次访华行程将会同习近平全面讨论双边、地区同全球议程中嘅关键问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2点，跌2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5，日元114.4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98美元，卖出1,807.49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此外，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晚上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8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红梅谷路因为有紧急维修，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而家近住田心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咁就由于紧急维修的关系，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田心街的慢线是封闭。咁另外喺石硖尾嘅白田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咧，而家都是封闭噶。九巴路线二号 D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另外，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一段而家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下坑去大美督。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哇，敬文妈妈有鱼又虾，仲有鸡添，好好送、啊。 嘉明妈妈点知啊？仲有萝卜马蹄芋头三色糕啊！ 新年有咩好得过？一家大细留喺屋企，又可以煲剧，又可以视像拜年，仲可以一起听晚晚星期天直播添啊！ 哇，真系好热闹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知识科技专家 Ben。 大家都可能會投資一些虛擬貨幣利用的平台，大家要選擇一些有信譽。最近就有一間很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就被黑客入侵，大家就記住使用這些加密平台，除了要了解一個有信心，平時都要留意的帳戶以及啟動這個雙重認證。 星期六早上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阿嘟伏住咪，知識會社，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好，年初三晚呢个早上呢12:02啦，其实都要中午啦，叫做啊。咁我哋呢、這个丰收食堂今日一个新年嘅菜式啊。咁我哋马上请我哋今日嘅主讲人啊，就系我哋嘅丰收食堂。昌哥， 哎，恭喜发财，昌哥， 恭喜恭喜恭喜，系啦吓，好，昌哥，你而家系喺水底啊？有啲声音好似系一啲， 系啊系啊， 系咪喺边度嚟？你而家会搵到一个好啲嘅位置？ 收得唔系咁好啊？ 直情有啲水底声啊，系啊， 嗯， 系得唔得？ 好，不如我好啲位， 系啦，介绍下先啦。今日嗰、那个新年嘅食品系乜嘢咧？阿昌哥， 哇，佢话咧就系呢一个潮州嘅手工菜，好啊，好犀利， 手工菜 灌浆萝卜， 哇， 好手工嘅嘢， 好 咁啊，放假啦，咁啊，新年咧，大家喜庆，咁啊，整啲手作嘢，咁样一家人开开心心， 正，嗯，好，介绍下食材先好嘛，昌哥。 好啊，咁其实食材又好简单啦，咁啊我哋呢要揀返一个腐皮啦，腐皮一张，咁啊萝卜肉就两斤，咁啊米虾米鱼两斗，咁啊糖芹呢三至四条， 嗯， 就系、 是、咁、啊、就咁多咋， 系啦， 简单， 咁少嘢， 头先你话 呢个嘢， 哦好多，但系嗰个萝卜系头先你萝卜嘅肉啊，即系意思即 系肉两斤，咩意思啊？ 其实你就买萝卜，白萝卜翻嚟，我哋自己刨皮啦，咁、 嗯、 我讲就讲萝卜肉啫。咁啊，出边就正常冇得咁样卖嘅。 哦，我知 其实只不过我哋系买普通嘅白萝卜，跟住就刨咗皮佢，系咪、嗯？处理完之后嘅话咧，就所谓叫做萝卜肉就系咁嘅意思啦、嗯。 因为咧， 你唔会话买到萝卜肉嘅， 我都知道 啦，即系咁嘅意思。 因为我以为咧要特别处理，好似嗱做萝卜糕咧，唔系就咁做噶嘛，你要将佢刨噶嘛。 嗯， 唔单止刨皮啊，你有个萝卜个刨 啊， 刨刨刨。 如果你切丝真系切到你 熟，好讲究噶。 梗系啦， 但系你呢个唔使咁样系嘛？ 其实我呢个呢切都得嘅，咁呢其实就好似啊过年大家呢要食萝卜糕㗎嘛。咁呢萝卜糕呢就食落去比较糊啲浆少少，咁我呢个呢淡淡都系萝卜。 哇嗰啲甜啊，而家食萝卜好啊。 好甜嘅。 嗯。 而家系当做啊。 系冇错。 系咪啊，所以其实啲萝卜又比较平啲同埋又靓啲嘅。因为我知道唔。系啊，唔系当做嘅时候呢，有时你买嗰啲萝卜呢系好辣㗎。 仲有炸呢。 系啊。 有炸㗎，唔好食㗎。嗯。嗯 好。咁将你萝卜点样处理先啊，第一个步骤系乜嘢啊昌哥。 咁呢我哋就返嚟刨咗皮先啦，轻轻冲冲水洗返干净。咁腐皮呢其实一张呢我哋就好大张嘅一个大圆形嘅。咁虾米呢我哋返嚟就要剁咗去蓉啦，即係切到好碎细细粒咁样。糖芹呢我哋都系切碎佢嘅。咁呢呢个就系主要嘅食材啦。咁就 已经准备好㗎啦，头先你咁样就已经准备好㗎啦。 系、嗯、啦， 哇，好快脆，快手喎、 啊，快噶，呢、這个嘢一啲都唔快噶， 真系， 系啦，咁我哋讲啲配料啦， 好， 配料就系、是、盐糖啦，鸡粉啦，胡椒粉啦，咁啊要薯粉嘅， 嗯， 咁啊出边买嗰啲咧，可能有啲山粉啊，有啲薯粉啊，有啲木薯粉噶嘛， 嗯，有咩分别呢？其实如果你用用生粉唔得嘅，效果唔同，冇咁浆， 山粉食落去就系浆糊嘅。咁、 哦、 薯粉呢你落得多其实佢都会糊都会擎一撇撇，但系食落去嗰个口感唔同。 嗯。 哦，即係薯粉会好啲。 係啦，适合啲呢个嘢。 嗯。 咁呢就我哋萝卜就刨皮啦。 嗯。 跟住呢就切一片片粗少少嘅，大约係一指差唔多一指咁样啦。 嗯。 跟住就切条。 嗯。切粗条。 係啦，切粗条嘅。 嗯。 跟住后屘咧，我哋就攞去轻轻焯一焯水。 嗯， 咁焯水嘅原意咧就系飞一飞佢啦，咁就等佢熟嘅程度咧，就唔会有啱啱阿瑞讲嗰只身啊，有啲即系几甜， 唔会辣嗬。 系啦，会有啲辣嘅。 嗯， 咁啊轻轻焯一焯水，焯到佢七成度咧，咁我哋自然放凉佢。 嗯， 焯到七成就唔系轻轻咯，如果焯到七成就差唔多接近半熟 就熟噶 咯，半熟咯，唔可以全熟咯吓、嗯。你见到开始透透地明就好流出嚟啦，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因为我保留翻口感，因为我哋仲要蒸佢嘅。 知道知道， 唔怪之你话功夫菜啦。 系啦， 好啦，摊翻冻佢之后咧，跟住又点样啊？ 系啦，摊冻佢咧，我哋先俾少少盐，腌一腌佢先。咁咧呢个咧就系等佢咧多余嘅水分再飙翻出嚟。咁腌嘅时间咧就大约两三个字啊，系最基本噶啦。咁咧剩翻嗰啲水咧，佢腌完佢会飙晒啲水出嚟。咁我哋咧就嗰啲水就唔要啦。 哦， 咁好啦。跟住印翻乾水佢之後咧，我哋就俾糖三錢啦，雞粉兩錢，咁啊胡椒粉少許，咁啊胡椒粉咧就因個人喜好啦，我自己中意用越南嗰啲嘅，會較香，個味較濃郁，咁有啲唔中意食辣咧，就可以唔使放咁多。 嗯哼， 跟住呢就我哋落咗呢啲調味料之後炒勻佢啦，撈勻佢撈勻佢，咁佢會繼續再飆水嘅。咁呢個時間呢我哋就其實可以剁下啲蝦米啊、糖芹啊，跟住呢剁完之後呢，咁我哋就隔返起啱啱落糖、雞粉、胡椒粉嗰啲水呢要留返嘅，呢個就要留返啦。 第二轉嗰啲就要留返啦，第一轉嗰啲就一定要倒咗佢啦，若果唔係嘅話就 落鹽嗰轉呢就要倒曬佢嘅。跟住呢就蝦米糖芹我哋就撈撈撈撈撈撈勻佢啦。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就落返少少一半到啦，啱啱隔出嚟嘅水一半到，咁我哋就要落薯粉啦。 嗯，我哋開啲薯粉。 係啦，咁我就建議二兩半到。咁其實呢因為呢蘿蔔你切粗幼呢佢飆水嘅情況會有唔同。咁呢點為之 OK 呢，就是我哋落薯粉呢見到佢呈一個糊狀，但係包到，但係又唔會係結曬嘅，唔會見到啲粉一撇撇咁樣。咁啊如果唔夠呢就係、是、我哋啱啱倒出嚟嗰啲水呢再加返少少落去開返佢稀少少。即係啱啱你見到佢掛到個蘿蔔嘅。 即係昌哥你個就係話薯粉其實係倒落去啲蘿蔔度嘅。 係啦冇錯。 明白。 但係你落曬調味料啊、糖啊、雞粉啊、胡椒粉啊、蝦米糖粉撈勻咗之後呢就係、是、落薯粉一齊撈勻㗎啦。 明白。 呢、這個時候嗰啲蘿蔔係半熟啦，同埋都係一條狀條條狀嘅。 係啦，就已經飆曬水㗎啦，甚至乎嗰啲薯粉亦都掛曬喺啲蘿蔔度。 係啦。 咁就為之準備好啦。 係啦。咁就準備好呢一 part 啦。跟住呢我哋就要打開我哋嘅腐皮啦，咁腐皮其實一大張嘅我哋呢個份量其實可以卷到兩條嘅，兩條都夠一家人食嘅，咁都十零件㗎啦。咁呢我哋攤開咗腐皮之後呢，我哋就將我哋撈好咗薯粉跟住就擺落去腐皮，擺一條長方形。咁你腐皮系大圆形㗎嘛，我哋改咗一条长方形先，即係可能一开二就半圆形啦，我哋摆喺中间嗰度，跟住摆一大炸，跟住呢就好似我哋卷寿司咁样啦，跟住将佢卷埋佢逼返埋佢攞个腐皮包住嗰个萝卜肉啦， 即係当佢系寿司咁样啦，就係、是、里面呢就係啲萝卜肉嚟嘅， 係啦、 包好佢。 我建議呢就包到大約係4cm-5cm 嘅圓度啦。 圓周。 係啦，大少少囉。咁有啲我鍾意厚嘅佢可能卷細啲。有啲我鍾意唔係喎，我鍾意大嚿啲好睇啲喎，咁卷大嚿啲。 明白。 跟住呢就逼返埋佢，跟住呢就搵少少蛋呢查一查嗰個腐皮，拉尾係封口用嘅。咁呢其實咁樣卷呢都係未足夠嘅，有時我哋卷呢裏面一有空氣呀、或者卷得唔夠實淨呢，我哋切嘅時候會散嘅。咁所以呢我哋卷咗呢個腐皮卷之後呢，我哋就會攞一個保鮮紙掹出嚟，跟住就係包住嗰個腐皮卷。跟住又係好似卷壽司咁卷返埋佢。咁呢後尾呢我哋要揸住嘅。揸住兩邊之後呢就向前碌。向前碌。咁你見到佢越嚟越逼死咗呢一個象卜卜圓形嘅。呢個就係蒸出嚟定型嗰個效果啦。如果就咁腐皮做唔到嘅。 明白。 但個保鮮紙係點樣呀，如果你包咗嚟幾時拎返走呀， 唔拎走㗎啦。 哦，拎埋个保鲜 定型啊，可能佢蒸好或者咩好嘅话，都有个保鲜纸嘅。 O K 噶，咁样 系啊，蒸完之后咧，攞出嚟咧，咁我哋就可以拆啦。要摊住佢先拆。咁当然食嘅时候，我哋唔可以有保鲜纸啊。 都好喎、 多谢，多谢。 系啊，可以请阿小强食，连埋保鲜纸一齐食。 保鲜啊嘛，系咪先？明白。 咁咧，其实因为我哋。保鮮紙可能你聽完就感覺，我卷完都係鬆泡泡嘅喎、咁其實呢當我哋揸住兩邊嘅時候呢向前碌，即係可能我哋掂住個砧板跟住向前碌呢，佢一路卷到好似粒糖果咁樣嘅。 係喎、兩邊都係可以扭實佢㗎嘛，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扭兩邊喎，係揸實兩邊向前碌。 揸實兩邊。 佢擠牙膏咁啦。 係啦係啦，向前碌係咁碌。咁啊，碌到佢咧會逼死咗兩邊咧，就會漲。跟住咧，呢個時候我哋就攞啲牙籤幫佢鬆一鬆，輕輕篤一篤， 放翻啲氣出嚟啊！ 係啦，放翻啲氣。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已經完成咗一條噶啦。我哋剩翻嘅材料就包埋第二條啦。 跟住呢我哋就未食得嘅，咁我哋就先开镬水，咁要蒸35分钟。 哇，连埋保鲜纸一齐蒸。 连埋保鲜纸冇错。 嗯。 因为呢你如果冇保鲜纸一定散嘅呢、這个嘢做唔到嗰个效果。系啦，咁啊会嘥咗啲心机咯。 我想问咧，我唔知得唔得啊？阿昌哥，如果啲牙签吉住佢，佢得唔得嘅咧？即系封咗个位，即系啲牙签 应该唔得啦。 乱咗系嘛？你好似 系即系上下咁吉住佢咯，搵牙签得唔得？ 保鲜纸又，如果你蒸完咧，佢自己会拉紧，有机会爆咯。咁其实如果你话啊，我碌嘅时候碌得唔系好紧，咁其实我哋搵多第二条保鲜纸咧，喺个左右两边打个结。 哇， 嗯，明白， 真功夫。 好，咁啊，真系真系蒸就要蒸35分钟，就拎翻出嚟啦。 我如果讲个 size 就大约35分钟啦。咁、如果有啲大条细条，就可能会有啲时间嘅差异啦。 嗯，明白。 但系都冇乜所谓啦，系嘛？因为你嗰啲萝卜根本上都已经有七成熟噶啦嘛。 系、 系，因为咧我哋叫灌浆，何谓灌浆咧？食落去咧系食到个萝卜之余、就系即系好似有种 爆浆嘅感觉。 系啦，好浆嘅感觉， 咁、 液体咁样，但系佢又唔系液体咁样食落去个效果， 佢 又 过。 咁啊，如果唔熟就会食到去有啲硬啦，即系可能食到啲萝卜啊。 嗯，明白。 咁啊，蒸完之后咧，一定要摊翻冻先可以喐佢。 摊翻冻之后咧，跟住咧就系喺个保鲜纸嗰度就拎翻， 拎走。 我哋连埋保鲜纸一齐切啊！ 其实唔使嘅，摊冻咗之后咧，佢定咗型噶啦。咁我就通常咧，我中意摆雪柜嘅。 系。 咁啊，最快速度啦，令到佢定型。之后我哋拆咗保鲜纸之后咧，就切一隻手指嘅粗度。 嗯。 跟住切一件件啦，咁啊拍少少生粉去煎、或者炸。 哇！ 再煎啊！ 哦，即系再要煎。 就咁。就咁食咧，唔够香噶，一定系、 即系好似萝卜糕咁煎就香啲、 煎翻个腐皮，煎香佢， 非常之好食。 哦，我都估到应该 内软啊， 系啊， 哇，真系搞成日啦， 就会有灌浆嘅感觉啦，系咪、明白晒？ 明白明白。 哇，但系都几多嘢搞， 好快啊！ 初初我见到你啲材料， 其实啱晒放假咧，咁啊搵啲手做， 冇咩做啊， 系啊， 做成日先食到一碟咁样嘅嘢， 你又？ 反正你都系冇嘢做， 仲要出动一家大细系嘛？ 系啊，日本啲手作嘢或者包下饺子咁，一家人几好玩噶，其实 系 嘅，有谂过噶。 但你有冇整先？你今年 系啦，你有冇整啊？ 我有整，我有整，我有整。 今年除咗呢样嘢嘅话咧，阿昌哥仲搞啲咩贺年菜啊？李有奇 盘菜啦，其实 我记得昌哥去教过盘菜， 系啊，教过盘菜， 自己喺屋企都可以 整翻爆嗰个盘菜咯。 咩叫整翻爆啊？ 唔系整翻嗰日 教嗰个盘菜， 系有啲秘诀，啲整爆 嘅。我都明白。 今日整啊！ 你有冇加鲍鱼啊，昌哥？ 有啊， 一定啦！你有冇加粟米啊？你最中意食粟米？ 粉丝仲有粉丝， 车啲粟米落。 其实昌哥，我想问咧，因为我琴晚啱食完咧，其实系咪我哋自己中意加翻啲咩落去？因为其实最好味就系嗰啲汁啊，即系嗰啲材料就食到七七八八啦。咁我系咪自己可以 生菜咯？ 任我加生菜啦， 加边炉咁咯。 头先阿马小姐话粟米粉丝嗰啲又得唔得嘅？都得喎， 我样嘢都可以。 芋丝啊，嗰啲 食到最尾已经少打边炉。feel 啲咩都掉晒落去啊！ 好正噶 吓， 但系今日咧，我落去望咧就贵咗好多啦。我又蠢咗，应该早两日买。 你讲系咩啊？ 盘 菜、 海 鲜啊！ 啊，海鲜啊！哦， 今日贵咯。 基本上呢排都冇平过，我觉得。新年 新年前咧， 你冇理由唔知噶。 新年前就平好多啊！ 今日先放假啊！ 系 今日先放假。 哦， 咁啊，多谢你，今日仍然继续咧系放假嘅日子啊！吓，初三都同我哋教咗一个功夫菜， 未食分享未食。 好，食得开心啲啊！ 好 ，OK， 多谢晒， 多谢昌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每个节 一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见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壳， 收尾大家呢一首叫新年快乐，我唔知大家心态呢，即係如果对于我嚟讲可能偏懒啦咁样。一听咁多功夫呢，我已经呢啊唔好搞啦，出去食啦。 我去到佢话要剁虾米，我已经唔想，我諗住成隻虾米算啦。 係 剁係好辛苦㗎。 係啫，但你要食好嘢就要俾时间囉。我最记得嗰陣时呢，我成日叫我媽呢剁肉饼都剁好耐。 哇，肉饼先至係 呀。而家呢就可能喺豬肉档呢叫佢搞埋嘛。阿媽唔係㗎。又真系一嚿猪肉咁样剁起嘅，你哋屋企人咪 剁成个晏昼噶， 系啊，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但系你一放学翻嚟，你听到呢啲声，你会觉得好幸福啊！ 系啊， 你就知道哇， 今 晚有 蒸 猪 肉， 系有 系喎。以前即系翻屋村住走廊，即系住屋村 好多呢啲 声，好多 呢 啲嘟嘟嘟声， 呢个就幸福嘅声音咯。幸福嘅味道嘅就系到秋天嘅时候，你听诶闻到佢哋喺度煲紧一啲诶西洋菜汤，我觉得又系好劲嘅嗰阵。 一闻 到你就 唔好话我屋企煲啊，邻居煲我都闻到， 我都幸福啊，感觉啊， 都闻 啊， 尤其是系屋村啊， 觉啊， 有嗰种即系煮餸，有人哋等你翻嚟食饭嗰种感觉， 讲到好肚饿。 系咪啊？吓、 啊，讲到好想食， 绝对系啊！凡你所有呢啲住家饭咧，我都系觉得好幸福嘅，系、简简单单已经非常好味道。 我亦都好同意嘅，就头先阿昌哥有讲到啦，就系话你有时有一家人围住咁样去做一啲嘢，即系譬如可能你话包饺子系啦， 系、 又或者到新年嘅时候嘅话，其实大家一齐嘅就系大大细细咧，整萝卜糕啊，边个大哥啲嘅帮你批下萝卜啊，跟住咧又唔知边个就系使去做啲咩嘢咁样，我觉得又 系 好开心嘅一啲亲子。 一齐、一齐到全家，你做呢样，你做嗰样，咁然后一齐咗嚟食嗰个成果。包饺子都系噶，呢只我包嘅，睇下个样子肉酸咁。 系啊，肉酸，啊、一定肉酸， 一 定肉酸。 整古灵精怪样 啊，整只猪啊，唔知整个咩。 汤圆都系啦， 好开心啊！好啦，十二点半啊，我哋听咧十二点半嘅新闻先翻嚟。我哋今日 Doctor Eric 欣出现。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不少市民在年初三到沙田车公庙参拜祈福，华人庙宇委员会上午十点在社交平台说，车公庙内人流已经接近上限，建议市民考虑其他日子前来参拜。一来参拜的市民希望疫情快过，亦都有人求财求姻缘。有善信话，虽然庙内人多，但是自己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不担心有感染风险。葵涌石蔭东村任鱼楼完成强检行动，共有1835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另外，政府在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围封强检行动中，2090多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的初步阳性个案。医管局昨日更新新冠病毒患者出院指引，容许三次呼吸道样本 CT 值高过33的病人回家隔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相信患者感染家人的机会小，并会腾出病床，如果过年之后确诊个案增加，患者入院不用等太久。他又说，病人出院之后要回家隔离14日，并佩戴手环进行健康监察，形容是审慎的做法。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建议，卫生防护中心明确为患者和家人提供指引，例如家居隔离期间应该如何和家人保持距离。另外，针对独居的患者，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日常用品的支援服务，如果他们有困难，应该安排他们到指定地点隔离。荃湾凌晨发生打斗，警方拘捕10人。事发凌晨三点几，荃湾汇力工业中心对出有人手持铁棍和木棍打斗，之后部分人搭车离开。警方到场拘捕7人，另外怀疑有人损毁涉事工厦一个单位的闭路电视。警方之后在葵青兴芳路和葵益路截查一架轻型货车，拘捕3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上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石硖尾的白田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 2D 是需要改道行驶。就是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另外，渡轮的消息方面，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现在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暂时不停大澳的。就是富裕小轮现在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改为沙罗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开始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下坑去大美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收声多谢》作曲 Lillian Nolan、 Matilda Fromagord 作词钟雪，主唱陈海荣。辛苦你了，作曲徐继宗，作词许宏毅，主唱容祖儿。难道我还未够难？作曲林奕康，作词黄伟文，主唱叶巧林。I know， 作曲阿嘎江海嘉，作词陈永谦，主唱姜涛 featuring 阿嘎江海嘉。 多么想跟他共享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今年踏入任人虎年，虎触觉敏锐，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时机迎难而上的精神，助力香港跨越逆境，并成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踏上由自及兴的灿烂新征程。祝全港市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万事如意。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壞子人。 好，嚟到呢個環節啦，就係同阿 Dr. Eric 傾偈啊 ，Dr. Eric， 早晨啊，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係啦， 恭喜發財啊，你真係好勤力啊。 你又系啦，你都系啊，你都系年中无休啊！ 我哋中意呢份工啊嘛，你中唔中意做兽医先？ 哇，爱上爱上！ 其实你有冇你有冇曾经谂过咧？即系点解嗰阵时会拣兽医嚟做嘅？你自己有冇谂过噶？点解你做兽医？我都冇问。 有，即系其实好似一般嘅香港嘅中学生咁样，其实考入大学做乜嘢，最尾咧都系好巧合嘅啫。 嗯，即系你其实做兽医都系即系撞嘅啫，即系无端端就做咗，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细个嗰阵时你即系读书叻啦。咁样就 即系你自己话自己读书叻啦， 科拣你唔系你拣个科嘅，你有几多分你就入边科咁样啦。嗰阵时你一般细路仔都唔系好知道，特别嗰个年代咧都唔知道 自己想做乜 资讯， 系 所以你都唔知系乜嘢嘅。咁样就不过我好在拣啱啦，所以就有啲运。 咁你咁我想问咧，而家咪都有兽医读噶香港？我记得好似开咗兽医呢个课程 噶嘛？而家有，以前冇噶嘛？ 而家 有， 以前冇，而家就不过未有人毕业嘅，以我所知，所以好似 啱啱开啫嘛，因为 系啊， 好似2023年或者咩？ 即系第一批啦， 有人毕业 批。你读几多年嘅兽医？如果即系第一听紧而有兴趣投身， 唔同嘅学校有唔同啦，一 般嚟講咧，都係一個我哋叫 postgraduate 嘅 degree 嚟嘅，即係你考咗一個學士文憑先做到嘅，五至六年啦。 系啊， 都要咁耐啊！我明白，我嘅咁你， 所以如果你唔中意都好大件事噶， 系咯。 其實我畢業嗰年咧有五十個人啦，有我諗多過四十個咧係唔係做緊獸醫噶啦。 哇！而家即係佢哋冇做翻本行啊？ 係啊，因為佢即係做咗之後就發現唔中意啊， 有 中意有啲可能生仔。 但係點解會讀完先發覺唔中意嘅？你讀五六年之後先發現啲嘢唔中意？ 係啊，淋濕咗個頭。系咪？有時係好難噶。你發現咗，我其實讀緊嗰陣時候，我都有少少，哎呀，原來咁樣噶，咁樣啦嚇。 好彩你冇啫。 臨執個頭，你就做埋佢啦。咁樣就出到嚟都有少少有諗轉行噶。 你啊， 係啊，不過就 你諗住做咩？你咁靚仔，咪想做明星啊？ 我 你做乜嘢啊？ 我一定有，佢一定有。 答唔到我咧， 其實答到你咁樣唔答住。不過就聽日咧就不過就佢不過不過出咗嚟咧做咗大約一個零月咧就 中意 啦，就發現咗喂呢個好啱我，原來個成個過程係好 social 嘅，我以為好自閉嘅，不過原來唔係嘅咁就。 做獸醫係咪要自己好中意養寵物先得㗎？ 个个都要啦，梗系个个兽医都应该中意养宠物噶啦。不过咧就就原来做个即系你我服我啦，份工个满足感系来自教人嘢啊，系即系见到人嘅满足感啊，就多过医好嘅动物咯。即系咁样，即系有嗰啲会俾你满足感。不过你做咗十几廿年咧，就学嗰啲唔系千变万化，啲病永远都一样嘅，不过人就永远都唔同。 我真系第一次嗬，即系同兽医咁样嘅，系啊，咁耐心嘅一啲倾偈。好，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要讲一啲又同动物有关嘅嘢啦。唔理你中唔中意啦。今年咧虎年，恭祝你咧就龙精虎猛，虎虎生威先啊！ 发发声， 老虎，你有冇睇过老虎啊？ 我今年犯太岁，我都属虎嘅。 你属虎啊？ 仔嚟噶？ 系啊。 哦，因为你属白虎嘛，你系 你啊姓唐噶。 一人小句啦。 喂，阿 Dr. Eric， 我想问你咧，喺你医动物过程中，应该从来冇接触过呢类嘅凶猛或者野外动物啦，系咪？我估 冇，自己真系冇。呢啲咧就系竞争大到多端噶啦。想做啲动物园嘅兽医咧，就有我一生人有个机会入呢类型嘅行业嘅。我旧时喺海洋公园做咗一段时间，咁好明显唔系太老虎啦，即系野生动物啦。系一个好 competitive 嘅 feel 嚟噶。 唔 系点 解 competitive 咧？毕业嘅个人毕业都想喺个动物园做嘢噶啦，边个都想即系有得拣啊！即系冇 系咩？喺动物园做嘢有咩好啊？我想问啦，点解咁恨啊？ 因為一般獸醫有呢種浪，有一般做獸醫嗰陣時都有呢種浪漫嘅。你知道，你都仰慕嗰啲人可以 dedicate 佢嘅生命去幫依類型嘅動物啦，即係大笨象啊一單角牛啊呢啲有機會又去 travel 啊，去非洲啊，去唔同嘅各地啊。我自己係中意魚嘅，有諗過做一個 marine 嘅獸醫，係啦。即係不過就你諗，可能陽光與海灘喺白樓嗰度。做兽医几好啊，不过就唔系好实际啦，所以就最尾就同埋加埋唔系实唔实际啦，真系十分之竞争同埋难啦，所以就 冇做到， 好多人都想做嘅。 你识医埋鱼嘅咩？想听你， 你会唔会可以识埋呢啲嘢噶？可能我带只老虎嚟，你都可以识医噶。 带只老虎嚟，我会尝试识医嘅系。 老虎乸， 但系如果同老虎医病点医啊？你点敢企埋去？我想问下。 擘大个口，擘大个口， 系咯。 你好多時都要鎮定啦，睇下即有我以我所知有啲老虎就 tame 咗嘅，即係好似買氣團嗰啲啊咁樣啦，所以咧就不過如果唔係嘅，其實好明顯係離遠幫佢嘅啫，或者你要射到佢瞓咗覺，你先至可以幫到。 係咯，可你幫啲動物點幫咧？可因為你埋佢咬你一啖， 咪咯，錫你都唔好啦。 不過其實咧 唔可以錫噶。今日準備講老虎啦， 係啦， 就 今日準備講老虎， 好得意嘅老虎有， 好啊， 一般中國人唔知。 好，你講啦。 好啦，第一个就是你知唔知佢啲脷咧？头先话石淡喎，俾个舐一舐，你唔使做人噶啦。佢啲脷咧，佢有啲勾噶， 倒勾， 猫都系噶， 系啦。不过佢啲倒勾咧，就好似真系一个勾咁样嘅，所以咧佢舐你可以舐甩你啲皮啦，舐。 哇， 有冇咁犀利啊？ 舐一舐就唔使要噶啦， 舐一舐都会受伤啊。 佢舐自己，点解冇事噶 ？Doctor Eric 系咯， 佢识温柔嘅，咁啊佢个脷。 尖嗰啲歐冇嚟中嗰啲歐咁誇張嘅，係嘛？好明顯佢就到自己啦。佢有一個好深嘅毛啦，咁樣就 好深嘅毛 到自己係 啦。哦，因為佢舐啲毛，我係梳。因為貓咧，我聽聞講佢啲脷嗰啲歐仔咧，就係梳毛噶嘛，係嘛？ 系啦，咁啊，系啦，咁狮子、太老虎嗰啲咧，就系攞嚟真系舐肉嘅，舐甩啲肉嘅，系啦，系啦。 不过其实猫仔嗰啲，其实你舐都好似沙子咁，我省落你块面度。 勾仔勾仔 咁咪话，好啦，除咗你话搭嗰条脷咧，原来系唔好俾佢舐到之外咧，仲有啲咩鲜为人知嘅？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白老虎嗰啲耳仔后面咧有个白色圆圈嘅， 冇留意喎，真系 我哋点会留意到咧？ 睇上啦，又原来有个两个白色圆圈，如果你喺后面望只望只老虎咧，你会见到好似对眼咁样。 系啊，佢扮啊嘛，扮佢冇瞓觉啊嘛。 系啦，唔好俾嘢喺后面攻击佢。 系啊，即系佢都有天敌噶嘛。 哦，系啊，真系咁噶。 系真系咁噶， 即系佢扮自己系擘大眼啊！ 系啦系啦，成日擘大眼。 哇！翻学嗰阵时整个老虎头嗰度几好 啊！哦，只只老虎都有噶， 真有嘅，真 系。系咪乜嘢老虎都有噶？ 人哋帮见到你只眼啊嘛，一样道理。 系咪乜嘢虎都有啊？你知其实老虎有好多种噶嘛，即系咩华南虎啊？ 咁啊，好诶，嗰啲塞巴利亚嗰啲白色嗰啲咧，嗰啲就冇嘅，因为好明显成身都白色。 系系系，知道。 哎，好得意啊！条脷啦，只耳仔啦， 眼啦， 仲有乜嘢啊？ 仲有啲咩？等我哋 仲有仲，你知唔知？你话老虎大只啲啊，或者狮子大只啲啊？ 狮子，我 错到爆。老虎大只， 唔知点解我哋个感觉系狮子大只啲嘅， 因为嗰啲毛， 因为你唔会拍埋一齐见啊嘛。 佢哋唔会一齐噶系嘛？ 但系老虎系大只过佢噶。 系啊，老虎大过 30% 咁大嘅，可以 30% 啊。 系啦，有一次咧喺2011年咧，你我唔知你有冇听过新闻啦，就喺土耳其一个即系一个动物园啦，有即系。老虎离开咗自己嘅笼，去杀死咗只狮子。 点解佢要咁啊？ 系啊，就即系意外啦，好明显。不过就话系啊，所以可以知佢个意外就系一爪嘅啫。 嗯， 就个狮子个颈就流血不止啦。 哇，咁狮子都咁样，如果人咪真系甩皮甩骨，俾佢爪一下。 啱啊，又系啦。你知唔知咧？1800年到2009年咧， 嗯， 老虎咧，系啦，老虎咧系杀咗373,000个人嘅， 系即系成世界嚟讲，全世界， 成世界啦，系啦，同埋咧有一只老虎喺尼泊尔喺印度边界咧系有名嘅，咁样就大约即系1900年左右啦，杀咗一只老虎，杀咗437个人。 咁我觉得嗰啲本土人有啲问题，如果呢只老虎系不停咬人食。人嘅，点解唔做啲防卫咧？点解唔捉佢咧？ 而家佢因为而家有防卫啦，咁样就变咗而家老虎就变咗濒临绝种，因为呢个原因啦。 哦， 因为而家喺印度都系好危险嘅，以农夫情都唔止杀佢哋自己养嘅动物啦，人都有危险，你即系有时如果好肚饿嘅，佢都会落去捉人食咯。 哇，咁啊系，我哋最惊马骝啫，佢系老虎啊，大佬。 佢哋唔止嘅，老虎咧系咁多种动物之中咧系最报仇嗰种动物嚟嘅， 报仲记仇。 记仇嘅，1997年咧，有一只老虎咧喺苏联嘅俄罗斯嘅，咁就佢有一个打猎嘅人啦，射伤咗佢，攞咗佢猎咗嘅动物去就偷咗佢啲动物， 系 呢只老虎咧 stalk 咗佢去翻佢个 camp，系佢搞乱晒啦，等咗佢半日，等佢呢个人翻嚟。就 吃 了他。哇，都人惊我。 要跟踪你啲。 是啊，仲要等我。 攞我啲嘢嗬。 是啊，偷我啲嘢。 咁即係老虎 幾聪明。 是啊，啱想讲即係佢都好聪明㗎喎。 好聪明㗎，同埋老虎你知啦，都係我哋叫英文叫 apex predator， 即係最高位嘅猎兽啦，冇嘢食老虎啦，係咪？熊人都係高位嘅猎兽啦，不过呢，你知唔知呢 ,Siberia 嗰啲白色嗰啲老虎呢 ,2.1% of 佢哋食嘅嘢呢是黑熊同埋啲中国熊噶， 明白？喂啦，多谢 Eric， 时间不够，不如咁啦，有关老虎嘅，如果仲有话题，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好唔好？ 好啊， 好，多谢 Eric， 多谢 啊，好，非常好啊，送俾大家今日嘅即安剧，听日10点风骚快云再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人人都可以放紧年假，而我咧就要提早翻工做嘢。点解？点解？哇！咩事啊？点解公司喺放假嘅时候有其他人喺度噶？喂，边个啊？喂，你系边个啊？ 喂，放低你把遮先，你咁样好易整亲人噶。 我问你系边个啊？你点入嚟噶？ 你点入嚟，我咪点入嚟咯。 我有职员证啊，我都入嚟嘅。 我都有职员证啊，我都系自己都入嚟噶，彭小姐。 你有职员证？你偷噶？同埋你点解知道我叫咩名噶？ 阿彭小姐，麻烦你望清楚，嗱，张职员证咧就有我个样嘅，我就工程部嘅，我过嚟咧帮你整嘢都整过几次噶啦。 睇过，哦，嗰、那个 part time band 仔 Alton 啊嘛，哦，认得你。不过就算咧，我公司同事都好啦，边个叫你放假期间先嚟整嘢啫？ 系我叫工程部同事帮手嘅。是不是要事先得你批准 啊？私分经理乜你都返咗嚟啊？ 阿摩莉，我就係驚你搞唔掂，所以呢就返嚟睇下啦。 哎呀，私分经理放心啦，我成日帮你搞得掂啲手尾㗎喎。不过话时话，私分经理点解无端端会叫同事过嚟整 office 同埋换新家私嘅？ 係想你哋喺新一年喺办公室做嘢嘅时候可以更加舒适同安全。咁咪趁假期就搵啲同事返嚟帮手執一執个办公室。阿柯腾，唔好意思，我啲同事一时紧张，所以头先就恶咗少少，唔好意思啊。 啊，唔紧要唔紧要，经理，嗱，我喺呢间公司呢都做咗一段时间㗎啦。彭小姐呢待人处事嘅方式呢我都听过唔少嘅，所以我明嘅。 切，嗰、那个咩 Ben 仔柔情天咁大晒咩。 喂，好啦，唔好阻住阿 Ben 仔柯腾做嘢啦。 喂，你唔好搞我个 mon 啊！有好多饰物噶，你唔好整走佢啊！搞错啊！ 阿彭小姐啊，你放到成台都系装饰品，我唔将佢哋先搬走又点做嘢呢？仲有啊，你个电脑屏幕同埋你坐嘅距离太过近同太低啦，适当嘅观望距离咧系应该有350至600毫米，而屏幕最顶嗰行字咧应该系喺略低于你向前直望嘅水平嘅。 阿柯腾唔好乱咁话我啲同事低啊！阿莫莉，你而家咧先至知道你嗰个电脑 mon 嘅位置系摆得咁差嘅咩？嗱，唔怪得知你成日都话颈痛啊、背痛啊咁啦。嗱，点解你唔自己调校一下个屏幕嘅高度同埋倾斜度去配合翻自己嘅需要呢？ 吓，师傅经理乜有得教噶？我唔知道、 啊。仲有啊，你个 mon 系时候要换噶啦，我见啲影像咧都唔够清晰嘅，仲有啲唔系好稳定添啊。咁啱公司嚟咗啲新 mon， 可以换个新嘅。 喂，有新 mon 换咁好啊？咁嗰啲 keyboard 啊、mouse 啊，可唔可以一次过换埋啊？即系换晒成套啊嘛，冇理由换啲唔换啲嘅。定系你收埋其他嘢，唔想换俾我啊？ 我哋系有啲新嘅 keyboard 同埋 mouse， 但系都要睇下司经理同唔同意啦。 司分经理，即系咧放紧假都好啦，我都一收到电话，义不容辞咁样翻咗嚟，第一时间咧就睇下有咩要帮手啦。你冇理由唔准我换埋 keyboard 同 mouse 噶嗬？ 我份人咧就好均真嘅，有需要嘅话就梗系可以换啦。不过咧，你就要转一转你放键盘同埋个滑鼠嘅位置啦。两位键盘同只滑鼠咧，就应该系摆放喺同一水平嘅。操作嘅时候，手臂咧系需要处于自然垂直嘅位置噃。 自然垂直位置，即系点啊？ 即系前臂要同上臂成90度。 哦，冇问题咯，改咪改咯。仲有啲咩啊？ 其实咧，键盘同埋滑鼠前面应该要有足够嘅空间嚟承托双手，所以我建议你都系尽量摆少啲装饰品喺台面，留翻多啲位置俾自己做嘢好啲。 啊，阿 Ben 仔柯腾讲嗰啲嘢，我完全同意。阿莫莉，嗱，你嗰啲咩护肤品啊、化妆镜啊、精美文具啊，诸如此类嗰啲咧，不如都放翻入柜桶里边啦，等自己可以有多啲嘅工作空间。啊，仲有，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去操控嗰个键盘同埋滑鼠嘅话咧，可以使用呢一个手腕键嘅，冇嘅话你问我攞下。嗱，我自己咧其实可以送一个俾你。 即系私分经理啊，手腕战呢其实我都有，不过张台冇位摆，所以先冇用啫。好啦好啦，咁我会执翻好个台面，再攞翻个手腕战出嚟用噶啦。 阿谭小姐，如果你执开嘢嘅话咧，麻烦你清一清理埋你工作台台底唔要嘅杂物啊。 乜嘢唔要啊？全部嘢我都要噶，里面好多我啲珍藏噶，唔掉得噶。调翻转我掉晒你啲吉他，你得唔得啊？ 阿莫莉， 系系系， 你台底摆咗咁多嘢，你坐得舒服咩？你嗰对咁靓嘅脚冇位摆嘅，唔好意思，我唔应该咁讲嘅。总之你对脚啊冇位摆，又伸唔直咁样啦。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啊，司芬经理，即系我坐惯咗，只脚可以摆出嚟都得嘅，冇问题噶，冇问题噶。 坐惯咗咧，就唔代表你咁样坐系啱嘅。嗱，我劝你趁未扭伤之前咧，快啲清走台底啲伤啦。 哎，咁啊系啊，唔系一间扭亲之后咧，真系冇嘢卖噶啦。啊，嗱，执好啲嗰啲位置，坐得舒服啲咧，做嘢都快手啲啊嘛。啊，但系点解你会坐张胶原凳嚟做嘢嘅咧？ 我坐嗰张凳咧，调校高度嗰个掣坏咗啊。咁张凳矮啊嘛，咁你知道我长腿啊嘛，咁我咪攞住张圆凳坐住顶住先咯。 哎呀，点可以咁样代薄你自己嗰对长腿噶？你应该第一时间出声啊嘛。 系啊， 点可以求其揾张胶原凳咁就算嘅咧？阿 Ben 仔，我睇。嗱，麻烦你一阵间帮我换多张凳俾佢吓，一定系可以要调校高度啊，同埋嗰个背部高度同埋倾斜度嘅嗰一啲嘅， 冇问题啊！啊，座椅底部咧一定要够稳阵，应该要有五点座脚，仲有辘可以移动啊！ 司芬经理，呢度实在太好啦，连凳都帮我换埋。 新一年换新嘢，有啲新嘅感觉系好事嚟嘅，正能量啊嘛。 嗯， 阿莫莉啊， 系， 不如你下星期开始咧都试下换去柴湾分公司嗰边翻工，可能都有一番新景象。 吓，柴湾分公司，我住上水嘅司芬经理。 阿司经理啊，咁我仲使唔使换埋啲新电脑啊、新 keyboard 啊、新凳咁样咧？ 喂，咁梗系要啦，我嗰位新同事下星期一开始翻工噶啦。阿莫莉啊，我得闲咧就翻嚟搵我哋食 lunch 啦。喂，我赶时间吓，我走先啦，拜拜拜拜。 办公室位置够整洁，员工开工就自然安全又快捷。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光素，先要挑剔一串新合奏，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得个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紧光速，先要挑剔一串新合奏，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武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